人士送院，并疏散附近一条村庄近3000名民众。外电引述官员话，工人当时准备重开早前因为封锁令而关闭的厂房，期间发生火警，之后有气体泄漏。警方话，由于封锁令，冇人看管厂房的气体储存罐，储存罐预热之后出现气体外泄。LG 化学发表声明，表示泄漏情况已经受控，会同印度当局调查原因。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炎热，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80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86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1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3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7.2跌2.8，阿里巴巴190.5跌3.1，中芯国际16.94升4仙，港交所246.4跌7蚊，海底捞34.2跌9毫，中国平安79.1升2毫，建设银行6.08跌5仙，美团点评107.7系跌3毫，友邦保险69.2跌5仙，中国移动59.1跌6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574，瑞士法郎7.942，澳元5.003，加元5.501，新西兰元4.684，欧元8.3631。每百日元对港元7.2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27。日经平均指数报19,674点，升55点。港金现价报15,63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0.37美元，卖出1,69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去香港咧就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德福花园一带咧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车龙喺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茶果岭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伟业街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就接近油塘道。咁另外长沙环道由于有爆水管，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对出慢线封闭噶，咁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旺角、象鼻山路愉景新城落斜方向屯门。大榄隧道收费站九龙、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方向粉岭，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52，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47。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18个孝顺母亲的理由，养大一个小朋友几劳气啊 ！BB 仔就日喊夜喊，读幼稚园就开始驳嘴，中学就开始反叛，大学又 咪住乜要理由嘅咩？ 又系。 拥抱 无需理由。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梁荣忠、陈淑兰、林超荣、杜文慧、王桂林、彪爷， 开心日报， 祝你母亲节快乐。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扩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呢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了，自己做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做。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时间是下午的5:11，今天是欧嘉伦戴着口罩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现在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4%，天气继续炎热。几时会完呢？看来都有一段时间了。天文台预计听日大致都是多云和炎热的，留意最低气温都有28度，即是代表夜晚都会几焗下，几热下。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32度，到星期六最高气温有33度。不过去到星期日大家留意，就是开始会有一些雨，就是在星期日的稍后时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的。到下个星期初段呢，都会有翻多啲，有几阵骤雨啦，有雷暴咁噶。好啦，咁睇翻另外一啲数字啦，就系、是疫情嘅数字啦。咁全世界嚟睇咧，你见到咧系呢个疫情咧，当然啦，好多地方话好似系缓和咗啦。咁但系咧，如果你睇翻全世界咁多国家加埋咧，其实过去嘅个几月咧，好似个确诊嘅数目咧，都是冇话好大嘅幅度嘅上升，但係呢亦都冇点样下降。咁睇个图呢，就好似係一个高原度咁啦。每日呢全世界呀加埋晒咁多国家呢，都大概有80,000宗嘅新嘅确诊个案。咁呢个数字呢其实过几月嚟都係咁啦。咁当然有时会多啲，有时会少啲，但係呢平均起嚟呢都係维持住大概呢个数。咁而睇返即係最严重嘅国家啦，咁就係计死亡人数，美国已经差唔多75,000人死亡。英国超过咗30,000人。咁而确诊人数呢，美国一路都過去幾日都係啦，就係都係有2,000多-3,000個確診嘅數目嘅增加嘅。咁而英國咧，亦都確診數目咧係啱啱過去嘅最新數字都有6,000宗以上。咁值得注意咧，就係俄羅斯啊，俄羅斯咧雖然佢嘅死亡率唔係好高，咁但係咧俄羅斯啱啱新嘅數字咧係有超過11,000人確診嘅。咁另外超過10,000人確診嘅國家咧就係南美洲嘅巴西。嗱咁有好多專家都曾經講過啦，咁就擔心當夏天到嘅時候，北半球嘅疫情可能會減緩，但係咧可能南半球又會犀利啦。咁見到南半球嘅巴西咧，而家已經開始都一路增加緊嘅個案啦。即係過去嘅最新數字就超過咗10,000宗。咁嗱，今日咧睇香港嘅數字咧，喺過去兩日都冇新增嘅個案啦。咁但係今日咧就有4個係嚟自巴基斯坦再喺多哈轉機嘅個案咧，係嚟到香港之後咧係確診嘅。咁嗱，你見翻巴基斯坦嘅個案咧，其實喺當地咧，譬如新增嘅數字咧係1,500宗。 加埋有24,000宗。嗱，咁呢个数字当然系喺好多嘅发展中国家咧，究竟嗰个检测系咪好全面咧？究竟个案咧系咪代表到全部咧？都系大家都相信都未必系嘅，因为个检测嘅能力未必好高嘅时候咧，咁其实喺全世界范围里边咧都仍然系呢个疫症咧就一路系叫做蔓延紧嘅。好啦，咁睇翻香港咧，就系好多嘅禁聚令啦，同埋限聚令吓，限聚令同埋咧喺各个场所好多都系封闭咗嘅场所咧，喺5月8日，即系咧仲有几个钟嘅时间咧，就会可以重新开翻啦。其中包括咧就系游戏机中心啦、健身中心啦、一啲公众娱乐场所啦、美容院、按摩院啦、麻雀馆等等啦。喺刚才讲嘅呢啲嘅处所啊，就系会喺适当嘅一啲嘅检疫措施之下咧，同埋喺啲分隔嘅新嘅措施之下咧，系可以重新系营业嘅。咁酒吧亦都系可以重新营业，咁不过咧就只能够少过或者最多4个人同坐埋一台，同埋咧你要喺唔饮酒嘅时候戴翻个口罩。嗱，呢样嘢都要考验下饮酒嘅人咧，点样可以饮两啖，跟住戴翻个口罩，然之后又除翻落嚟，又饮两啖咧。咁嗱，另外就系酒吧里边咧，座位数目咧都唔可以话坐满嘅，只能够坐一半啦，唔能够有现场嘅表演等等嘅。咁所以咧，好多嘅一啲嘅之前关闭咗嘅地方咧，可以开翻，但系咧都有不同嘅条件嘅。大家对于呢啲嘅处所，呢啲地方重新开业啦，咁但系加咗好多呢啲条件，有啲乜嘢睇法咧？有啲乜嘢要继续放宽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噶。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5月7日朝早9点，立法会继续审议财政预算案，处理民主派议员提出嘅52项修正案。包括削减警队开支等等。民主党许智峰： 好多嘅市民同我讲，我哋香港人，我宁愿食面包啊，我都唔会俾呢个暴政继续落去，继续欺压我哋市民，继续打我哋年轻人，剥夺我哋嘅自由。呢啲系市民嘅民意啊！ 工联会郭伟强： 香港可唔可以冇警队呢？佢话要扣晒所有人工啊嘛，即系炒晒所有人啦，炒晒所有警察。你系咪要香港作为一个武警时代，然后俾你黑暴任意破坏？ 中午12点，桑拿业界促请政府考虑等业界同按摩院睇齐，听日复业。香港特区按摩业总会会长周振宇： 撇除咗一啲干蒸房或者湿蒸房，撇除咗一个浸湿嗰个浴池浸池，其实同一间按摩院真系冇分别。咁既然按摩院喺咁嘅情况，而家目前嗰个条件底下，佢哋都可以复业啊，咁点解桑拿嘅嗰部分唔可以复业咧？ 12点半，就私营补习社同埋教育中心需要跟随唔同年级学生嘅复课时间表恢复补习活动。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批评安排唔合理。 补习社同埋一般嘅主流学校系分开管理嘅，以前系有豁免令嘅，而最新嘅情况咧就系、是我哋睇到法律界嘅朋友都指出咧，补习社嘅规管咧，今次里头咧系应该用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第599F 章嚟到去規管，即係嗰七類處所，其實係唔應該咧將佢同一般嘅主流學校咧係等同嚟到處理。 4点半，本港今日新增4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患者全部都係由巴基斯坦經多哈返港。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喺5月8日啦，即系啦，嚟紧嘅几个钟头之后啦，有好多原本关闭咗，因为疫情关闭咗嘅一啲公众场所啦，都系可以开始营业嘅，咁但系仲有啲系唔得嘅，咁就包括咗浴室啦、蒸汽浴啊、桑拿设施，咁就算一啲按摩院里边有呢啲桑拿设施都唔用得啦。另外就系一啲细路仔玩嘅波波池都系要关闭啦，咁仲有嘅系派对房啦、酒夜店 或者是夜总会、卡拉 OK 都是要继续关闭的。咁而其他的一啲公众场所、一啲娱乐场所是可以开翻之余咧，有唔少嘅限制嘅。咁嗱，我哋喺呢个钟头咧，同大家倾下就系、是、麻雀馆啦，同埋咧系酒吧方面嘅种种嘅一啲可以开业但系嘅新限制啦。嗱，麻雀馆咧见到政府嘅要求咧，就系、是、喺每一张台之间咧系有设有一啲隔板啦。另外咧就系、是、如果有一啲新嘅玩家加入去打牌嘅时候咧，就要将成副牌咧更换，同埋咧系要将佢咧清洁一次嘅。咁呢方面业界又做唔做到咧？对于新措施点睇咧？电话里边咧就有香港麻雀娱乐公司嘅负责人张嘉宁啊，张嘉宁你好。 主持人你好。 是啊，政府而家讲緊麻雀馆嘅一啲新嘅一啲防疫嘅检疫嘅措施啦，你哋做唔做到啊？ 是。做到嘅，我哋臨時琴日即刻好赶去赶工啦，咁买一啲好大嘅胶板返嚟啦。 是。 跟住我哋吊高啲胶板，佢就喺每张台中间就做一个一个好似 barrier 咁嘅东西。咁就令到我哋可以即係符合到政府佢嘅要求啦。OK。 即係喺台同台中间就多咗啲板喺度啦。 冇错，多咗啲围板喺度啦。咁就吊，我哋因为好想我个公司嗰个楼底啱好都唔系太过高，咁啱好吊块板去，咁就都安全嘅。 即係吊喺度定系冻喺度啊？点样好 啲？吊喺度，揾鱼丝吊喺度好安全嘅。 哦，揾鱼丝吊喺度。咁嗱，而家话要成日都要洗副牌啦，有新人即系、就是、有新人有新玩家加入啊，咁就要洗啦。咁变得会洗得好密，系咪咧？ 都会洗得密咗，因为其实之前政府未宣布要我哋咁做之前，我哋其实嗰阵时已经系差唔多半个钟头就买一次牌噶啦。 系。 咁同埋一张电动麻雀台有两副牌嘅。咁、我哋通常如果你个系咪个个嗰个。客人嚟半個鐘頭內，咁我哋都買，會基本上買曬兩，挖曬兩副麻雀。咁如果政府而有規定話有新嘅客人加入嗰、那個喺個台度去做消閒娛樂嘅時候，咁我哋咪即刻再抹咯，抹曬兩副佢咯。 嚇、啊，咁呢個工序 時間嘅，咁但係都唔係話好難嘅事嚟嘅，都 OK 嘅。 咁你個麻雀台點樣喺裏邊攞翻啲麻雀出嚟抹過去定係點啊？ 佢電動麻雀係入一副褪褲出嚟，入一副褪一副出嚟嘅。 咁所以就可以拎走去抹下先，抹乾淨先。 是啦，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 ，OK。 嗱，咁另外就系、是、麻雀馆好多时都有嘢食噶，咁而家咁点算啊？ 政府就冇规定话我哋唔可以喺里边食嘢嘅， 系。 咁但系我会尽量呼吁啲客就攞走咯 ，take out 咯，系嘛？嘢我照系免费俾佢食嘅，咁但系就最好呼吁佢 take out 咧，就唔喺度食啦，都系。 即系点样？ 比较安全啲啦。 即系点样攞走法啦？攞走食。 咁你客譬如话你譬如客譬如话平时我俾你嗌个叉烧饭喺度食嘅，咁我咪劝你，你不你外卖啦，包起佢啦，攞走啦，咁样咯，或者 系嘛？咁嗱、okay ，你哋而家嘅行成行咧喺过去停业咧嗰、那个损失会系点咧？而家会唔会开始嚟翻可以弥补翻啊？ 损失系好大噶啦，讲真就咁，你话之后嚟唔嚟补翻，我唔知道，因为我都未开张、我都未开翻门，听日系咪？所以我答唔到你呢个问题。 咁嗱，而、家有咩准备啊？仲即系听日嘅重新营业、 都基本上系已经系清洁好晒个公司，揾咗人嚟全面消毒晒，咁装好晒啲屏风，咁准备好啲手简易啊，摆定两部嗰啲一早已经其实有啦，摆定两部嗰啲叫做体温测量器喺度，咁贴埋啲通告，就要啲客人真系清清楚楚知道，我哋真系要强制性，你有少少烧或者个体温比较高都唔俾入噶啦，基本上就系、是，同埋一定要戴口罩。OK， 长时间喺铺头都要戴口罩啊，除非你饮嘢嗰阵时拉拉低饮两啖 ，OK。如果唔係，都要長期戴口罩，冇得傾呢樣嘢。 啊，咁會唔會有啲客係唔係咁聽話？你哋去勸喻都有麻煩。 咁、我覺得而家咁難得，即係個疫情能夠可以slow down 落嚟。咁、就算佢唔聽話都好，我都一定要佢戴噶啦。咁我諗都客都唔會咁冥頑不靈嘅，香港人都係一啲好守規矩嘅人嚟嘅。講真就咁啊，同佢講下咯，勸喻話俾佢聽，你都唔想有啲咩事啊，係咪先？顧己及人，咁我相信啲客都會體諒嘅。 明白，好，唔该晒张嘉宁， 唔该晒主持人 ，thank you， 唔该你。 张嘉宁系香港麻雀娱乐公司负责人啦，大家喺电话旁边嘅朋友嗱，对于政府咧就准备放宽好多之前唔准营业嘅商业嘅一啲娱乐中心啊，或者系一啲酒吧啊、酒馆啊。 遊樂場所咁嗱，喺幾個鐘頭之後咧，即係聽日啦，其實係就開始咧係放寬翻嘅啦。咁啊，當然有好多嘅一啲要求啦，先至可以營業啦。大家點睇？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嘅嗱。咁啊，其中咧就係包括餐飲啦，餐飲就係大家都聽到啦，前幾日已經講過啦，就係嗱可以咧就八個人坐埋一台，咁即係代表咧喺嚟緊嘅母親節，大家如果要成家人食飯，咁如果大家又成家人走埋一齊係唔會超過八個人咧，咁就可以喺啲餐館度喺酒樓度咧八個人一台一齊慶祝母親節啦。咁酒吧之前咧就係閂曬噶啦，咁但係咧而家亦都可以重開，不過咧就唔准坐多過四個人，而且咧就要求咧一路係要，除非你要飲酒嘅時候，咁就可以剝低口罩啦。當然，咁但係當你擺杯酒喺度傾偈嘅時候，要戴翻口罩。咁另外嘅就係當然啦，呢個餐飲嘅業務包括酒吧等咧，都係要暫停所有卡拉 OK 活動啦。冇表演嘅一啲節目啦，冇得跳舞啦。而酒吧咧座位數目咧，亦都係要唔多過平時嘅一半嘅。咁所以你見到咧就係，對酒吧的要求咧係比較嚴格一啲嘅。好啦，大家對於而家一啲新嘅措施或者係放寬咗嘅措施有啲乜嘢意見咧？喺市面上有啲乜嘢觀察咧？打電話嚟1872311。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i, Uncle Sue here. 有網友咧問蕭叔叔咧，我哋聽英國人講嘢咧，有時咧都未必好能夠了解到對方講嘢個意思嘅。佢就想問蕭叔點解咧？咁我覺得咧，英國人講嘢其中咧有一個好常見嘅特點咧，就係所謂嘅 understatement。咁我哋中文可以話叫做一啲輕描淡寫嘅表達方式，即係譬如有人話well, it's a little bit pricey。咁其實即係超級勁貴咧，咁但係佢就會話都有少少貴喎。咁如果你譬如你最近過得好差嘅，可能有失業有破產，咁但係人哋問到你最近點啊，咁你可以話 well not too bad， or you can say well I've seen better days。 咁但其實佢意思就係過得好苦嘅，例如天寒地凍啦，寒風極度刺骨嘅時候咧，你可能會話 it's a bit chilly isn't it，咁好似有少少冻咁。如果你话人佢嘅写作方式写得好差，文笔极差咁啊 ，you probably wouldn't say he's an absolutely terrible writer. Instead, you would say, well, his style of writing still leaves something to be desired. 佢嘅写作嘅方式咧，或者佢写作嘅风格咧，都仲有少少系不足之处嘅咁样。大家如果尤其是喺英国嘅时候咧，就要特别留意人哋呢啲讲说话嘅方式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如果 BB 一出世同时拥有男女嘅性征，要点样决定佢系男仔定系女仔呢？问医生，由父母去决定。定系仲有其他嘅方法呢？今个星期日，细细老师会嚟分享佢嘅成长经历。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尤嘉敏、邱艳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喺聽日開始咧，就有多個不同嘅場所之前咧係要關閉嘅，咁可以重新營業啦。嗱，疫情就放緩咗少少啦。咁呢啲重新營業嘅地方咧，包括譬如剛才講過啦，麻雀館或者遊戲機中心或者係餐飲業務嘅酒吧等等咧，都可以重新營業啦。咁啊，仲有嘅就係美容院啦、按摩院啦、健身中心啦。遊樂場所啦，咁都有同一啲要求嘅，其中一個就係成日要消毒啦，消毒消毒啦， 消毒再消毒啦。咁另外嘅就係呢，嗰啲設施嘅間隔呢盡量都要維持住喺最少有 1.5 米嘅距離啦。譬如話美容院又好，按摩院又好，都係啦，就算遊樂場所嘅桌球台或者係打保齡球嘅嗰條鈴呢，咁都要隔住咁樣去用啦，先至可以有人喺度玩啦。咁另外就係健身室裏面呢嗰啲健身站啊器械之間呢最少都要有 1.5 米嘅距離啦。咁另外啦，就係有人手掂過嘅就要即係隨時頻密咁樣去消毒啦。咁另外仲有要求嘅呢，就係譬如美容院、按摩院啦，所有嘢都要毛巾啊、消耗品啦，都要每次使用之後更換啦。更加重要嘅就係呢，唔能夠喺裏面用一啲蒸汽嘅機器或者係霧化嘅化學品啊，所以總體嚟講咧，就係要不停咁樣消毒啦。一來，另外就係唔可以隔得即係連得太埋啦。咁另外就係電影院咧，亦都可以重新開業啦。咁但係同之前差唔多，就係座位數目唔可以超過一半啦，唔可以連續八張椅咧係有人坐啦。而且喺電影院裏面咧，就係唔准飲食啦，等等嗱，呢啲措施咧都要嚴格遵守啊。主要就係消毒同埋唔可以坐得太埋啊。好啦，大家有啲咩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病例，是连续两日零确诊之后再有新个案，累计1044人确诊，但就连续18日没有新增本土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四名新增患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11至47岁，昨日由巴基斯坦乘搭航班取到多哈返港，他们分别在2月初至到上个月初到巴基斯坦探查，回港的时候都没有病征，在亚博馆抽取深喉唾液样本检测呈阳性，将会安排到医院隔离治疗。他说四名患者分别有一至到五名的密切接触者，全部是家人，初步测试结果呈阴性，正在火炭骏阳村接受检疫。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话，一名早前确诊新型肺炎之后康复出院的36岁病人，前日肚痛和腹泻，在玛丽医院化验口水样本之后，对新型冠状病毒再次呈阳性反应，但残留病毒并没有传染性，目前病人留院情况稳定。另外他说，再多12名确诊患者康复出院，累计有350人出院，93名病人仍然留医，其中一人危殆，4人严重，其余稳定。俄罗斯的新型肺炎疫情仍然未受控，单日再破纪录多11231宗确诊病例，其中首都莫斯科新增超过6700宗病例，全国累计超过177000人染病，再多88人死亡，至今有1625人不治。莫斯科至今有大约93000人确诊，市长早前说确诊人数增加是由于当局扩大了病毒检测次数，又估计全市大约2%的人口，即是超过200000人可能染病。世界旅游组织预计，受到新型冠状病毒打击，今年的国际旅客人次将会大幅下跌60%至80%。较早前预测的跌幅是2至3%更加高。组织说，亚洲和欧洲受到疫情游轮，今年首季国际旅客减少22%。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炎热，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意外事故啦，咁喺七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第三四线有意外，现时一带嘅交通咧挤塞嘅，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就喺七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第三四线有意外，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黄大仙中心嘅第二线都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开始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第二线有意外，龙尾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维多利中心。咁而喺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咧，来回方向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公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喺九龙城嘅牙前围道，因为有水雾急收，而家牙前围道去九龙塘方向，跟住牙前朗道嘅慢线仍然系封闭嘅，一带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城南道。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象鼻山路愉景新城落斜去屯门，大榄隧道收费站去九龙，同埋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系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十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五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三年，袭警最高判刑两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十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大家那个卫生常识和警觉都很高，大家真的很同心協力，和都很自救，即是成效都慢慢开始出来，觉得很安慰咯。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喺聽日開始咧，就多種場所咧就可以恢復營業啦。咁但係咧，當然要做好多嘅防疫措施啦，亦都唔可以各種即係享用呢啲設施。幫襯呢啲設施嘅人咧，亦都唔可以靠得太埋啦。好啦，大家對於呢啲新嘅防疫設施或者係重新開放好多嘅場所，有啲乜嘢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电话里边有陈女士啊，陈女士你好啊， 你好， 你好啊，系啊，你好，你好。 我谂唔到我话我唔会喺空气中讲，不过咧你啲同事好，我讲俾你听。 吓、 我有一对仔女，佢哋咧就结咗婚，每边咧都有两个仔女嘅， 系， 咁咪变咗八个人咯， 超过咗啦，系嘛？ 唔系八个， 加埋你嘛？ 系啊，超过咯， 系咯， 加埋我就九个。 吓， 我心冇讲，佢话奶奶，我唔去，我话唔得，我哋齐齐整整，冇理由，你都系母亲嚟噶嘛？ 吓， 做咩你唔去啊？我问佢，我话你唔去唔得，一齐去，一系就喺屋企食，喺屋企食，梗系有人会好辛苦噶啦。 系咯，要煮仲要煮，咁点啊？而家 咁我一齐去咯。咁我都同个经理讲，我哋九个，咁我要分两张台，冇所谓。你总之同我哋夹得好好就得噶啦。 嗯， 咁咪搞掂咯。不过我觉得我今年咧我自己生日，佢哋俾个疫症咧真系唔记得咗，我冇嬲到，我亦冇提到。咁咧。我觉得今次如果你话 边个边个唔去，得我去，冇意思噶，知唔知啊？我希望咧，唔好净系讲，哎呀，八个好啦，乜嘢？咁啊，例如果有两个老人家，咁啊十个咯。你总之系直属嘅，亲属嘅，咁你咪应该系点样做咯？系咪啊？ 明白，即系希望咁可以快啲再放宽啲嘅，希望在疫情放缓之后， 快啲放宽，即系尽量咧就唔好令到咧人哋咧真系好难过噶。 嗯， 即系我好似我心冇啊，我唔去咯，我唔得啊，我一定去噶。我话你都系妈咪嚟噶， 系啦，可以咁噶嘛？嗱，九个人分开两边坐，咁但系就靠得好埋嘅，中间有条罅，咁1.5米啫。 而家咧 唔系隔得好远啫。 我哋搞掂，我就唔理咁多，即系总之我希望咧，哎呀，啲大官贵人啊，希望唔好。我唔知佢哋做乜啦，我都唔敢讲乜嘢。不过我希望留意一下啦，即系你啲口罩嘅，我今朝我先同我屋企人讲，你唔好同我去攞呢啲口罩，我唔要啊！我同佢讲唔要啊，佢哋冇声出啦。 点解唔要咧？ 吓、啊？点解唔使点解嘅？有啲嘢咧。如果你是搞卫生的，你根本冇可能洗一下咁就可以重用。 嗯、 你咪真系多，我就唔会用噶啦。真系我自己啊，我唔惊死噶。我而家一个口罩我都用10日8日。 哦，咁又唔好，咁嗰啲系专俾你可以洗噶，政府派嗰啲佢话特别研究噶、 啊。我唔会要噶，我自己真系唔会要噶、哦。我希望咧，真系应该做嘅嘢就做。 好， 如果咧。有啲嘢咧，後期補咧係補唔到嘅啲嘢。 好，明白。多謝陳女士嘅意見。好啦，咁希望你有 祝你哋百毒不侵，最緊要。 咁你希望你哋成家有個開心嘅母親節啦，一家人齊齊整整一齊食飯嘅。不過提醒啊，陳女士咧，真係口罩咧就唔可以用咁多日嘅，嗰啲係俾你用一日最多就要去抌噶啦。咁而家政府派嗰個咧，佢話係經過依個好詳細嘅科學研究咧，係可以擺落去番鹼水度浸一浸咧。就可以乾淨翻，就晾乾翻佢，就唔係話擺落洗衣機，唔好揾啲什麼消毒劑去搞，就咁番鹼水就得噶啦，咁就可以重用60次嘅。咁呢個係佢哋話係一個經過驗證嘅科學研究嚟噶。好，電話裏邊仲有屈先生，屈生你好，屈先生， 係 請講。 咁我覺得咧，即係而家香港嘅情況咧，其實已經成17日咧冇本地嘅個案咧、你政府真係口聲聲話為經濟。为咩嘅？为民生嘅。 嗯。 咁你应该就尽量即系将嗰啲防疫措施咧系放宽啦。 啊。 譬如嗰啲食肆嗰啲咩要海与海隔离1.5米嗰啲，因为佢都对嗰啲肺嗰啲食肆系好惨噶呢样嘢。 系啊，隔唔到根本就。 乜都隔唔到。啊。咁你根本你最主要你有啲可以即系特别，譬如啦，因为本地个案少咧，咁你相对你一定要就话。譬如入去之前咧，要量體温，有啲消毒液啊，嗰啲要洗乾淨隻手，跟住入去，咁已經嚇彌補咗即係嗰啲不足啦。譬如戲院其實一啲，你一早已經可以開放啦，咁啲人戴口罩量去睇已經嚇同你坐，你包嗰啲交通工具，你都唔使話要人哋嚇戴口罩，又話冇呢個隔離嘅問題。 係啊，交通工具地鐵仲逼啦，而家 物理仲逼啦嚇，邊有1.5米距離啫大家呢啲企位嗰啲邊有1.5米嘅距離啊？根本即係政府，我覺得佢即係你真係成日都話為呢個民生經濟為唔好即係應該一定要放寬咯嚇，唔好話直接話呢個嚇抗疫為名，其實就打壓為實。 明白。好多謝屈先生嘅意見，跟住仲有馮女士，馮女士你好啊，馮女士， 我係想叫啲朋友咧就唔好咁心急啦。咁我哋而家由4個放寬8個已經很好好噶啦，即係循序漸進。即係如果一旦又再爆發，咁你又再停過，你咪又掙夠攞自己嚟搞。係咪？ 咁而家都係咁講嘅，如果再爆咗，都係要走翻轉頭噶啦嚇。 係咯，咁你話你好咗佢2個仔女9個啫，咁如果佢有3個仔女、4個仔女，嗰啲又點計啫？即系我哋唔可以抱咁嘅心态，即系啱啱好啲咁啊，好开心啦，系咪？日日都冇咁样，咁你话如果一放宽咗，突然间嘭嘭声咁，一日有几十宗，咁你又点搞咧？ 明白，因为咁嘅，因为嗱，已经十八日冇本地感染啊嘛，咁所以咧，理论上喺本地，即系大家喺条街度周围咧，理应咧就系个风险系好低嘅，即系大家咁样谂咯。 我而家觉得即系由四个转八个都唔错啦，已经。 嗯，好。 系咪啊？即系唔好心急啦，我叫啲人。 好多谢冯女士嘅意见。 为己为人，请佩戴口罩。 慢慢量体温啦。 活在香港之抗疫有时， 我是屯門醫院內科鄭醫生，在疫情一開始的時候都在隔離病房 Dirty Team 裡面工作的。沙士嗰陣時到而家有17年啦，做得呢行其實都預咗有朝一日可能會有啲類似嘅嘢發生。好多人其實都自薦入去 Dirty Team 裏面嘅，咁我自己係其中一個啦。抽籤就一定要㗎啦，因為分攤翻嗰個風險咧，每位同事輪流咁樣入去係會好啲嘅。 本港出現首宗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一方面其實都好擔心啦，一開始嘅時候都唔係好知道個病毒個傳染性係點樣啦，會唔會唔夠保護衣物用啊，自己會受感染啊？ 醫管局話口罩、眼罩等防護裝備得翻一個月存量， 會唔會過咗兩三個禮拜之後冇曬 N95 口罩？冇得戴呢，咁如果冇晒嘅话，咁我哋点可以继续我哋嘅工作呢？变咗有好多措施出咗嚟，悭住洗平时嗰啲口罩，即係可能唔好用太多。其实啲咁简单嘅防护装备点解会缺成咁呢？一双手可以不求人。对 T Team 里面工作嘅时候，其实都返少啲屋企呀，咁样过程里面太太都担心嘅。一月尾嘅时候咁啱係新年，食下团年饭啊，一家人聚埋一齐咁样，都真係会特登坐开啲，减少接触啊、剩啊嗰啲。咁其实当时个感受系都忍忍住，觉得唔系咁好嘅感觉咁样咯。 医管局员工阵线罢工计划， 可能有啲同事未必会参与罢工，咁但系其实大家理解都喺度嘅。有啲病人深切切会去翻我哋隔离病房嗰度继续照顾，即系我哋帮到佢过渡到嗰个好严重嘅情况嘅时候，咁令到佢慢慢好翻。 本港首次有确诊病人出院， 当中系都开心感恩，系令到佢康复翻。有个护士同事同一个确诊病人抽鼻膜嘅分泌物，隔咗几日发烧，咁佢自己好担心。嗰位护士同事啊，即系入咗隔离病房啦，喊晒啊！咁我哋都要去安慰佢，好庆幸地，最后可能系伤风感冒啫，自己。同事之间有个 WhatsApp group， 揾到一啲新嘢就会 send 翻落去个 group 度，会出现啲咩症状啊？咁有啲咩药物可以帮到佢啊？半日唔拎个电话出嚟，就已经有几百个 WhatsApp 出现面。对住爆炸性嘅资讯，心理压力都大。我只想一开头好担心啊，恐惧啊，而家可能好翻好多噶啦，已经大家都好似定啲。喺呢个疫情里面，其实可以帮到呢个疫情嘅嘢唔多，个感觉都系好无助。庆幸者系一个医护人员啦，可以好主动咁样去帮助一啲受感染嘅病人。我害怕你要照顾我，香港整体市民其实都做得好好，大家个反应都好快，所有嘢其实都帮到减少个疫情传播。一路以嚟呢几个月做得咁好嘅成绩，希望可以继续延续到落去。 1044宗确诊个案，本地就连续18日冇出现新增个案。 活在香港之抗疫有时，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陈家宏制作，编导萧乐文，监制林家瑜。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内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啦，香港嘅疫情咧，似乎就暂时缓和咗落嚟啦。咁希望可以继续啦，希望继续冇本地感染。咁嗱，回想翻喺大概三月中嘅时候咧，咁第二波疫情翻嚟嘅时候咧，就系有好多嘅人咧系喺酒吧区里边感染嘅。咁当中咧，包括中环兰桂坊啦、湾仔尖沙咀多间酒吧嘅表演乐队咧，佢哋首先确诊啦，跟住就系有酒吧嘅职员啦，跟住顾客啦，跟住职员嘅家人啦。等等先后确诊嘅，有出现咗有所谓嘅四代嘅传播，同埋成个群组累计咧有九十几近一百人确诊嘅。咁所以咧，听日咧有好多嘅场所可以开翻嘅时候咧，包括酒吧同埋酒馆等等啦。但系咧酒吧咧嗰个要求就特别严格噶，其中咧就包括唔可以多过四个人坐一台啦，同埋政府就要求嘅就系大家唔饮酒嘅时候坐喺个吧里边唔饮酒都要戴翻口罩。嗱，种种嘅规定咧，系咪咁容易执行到、实行到咧？嗱，电话里边咧就有兰桂坊协会总监张素薇嘅，张素薇你好啊，系啊，咁嗱，呢啲规矩而家你哋觉得即系实行起上嚟会有啲乜嘢情况出现咧？ 嗱，咁因为咧，喺政府推行呢一个卫生防护指引咧，都一段时间啦。咁我哋咧即系除咗系一个即系禁制我哋自己开业啦，因为我哋酒吧其实都即系都受有一个猛烈嘅冲击啊。因为咧，自从即系三月啦，咁我哋都连续即系两次咁就话啊，你哋要再即系 extend 翻啦，即系延续翻嗰、那个唔准营业啊。咁咧，所以咧，我哋中间其实都做咗好多準備功夫嘅，咁例如話咧，例如佢好似話保持距離啦，1.5米即係台與台之間，其實呢個我哋即係都做到啦。咁另外咧就係喺清潔啊、消毒啊，同埋即係都好基本嘅，例如即係我哋除咗餐飲業嘅員工啦，我哋亦都要確保咧，即係入嚟消遣嗰啲客户啦，佢哋都要佩戴口罩啊，量度佢哋嘅體温啊，同埋提供消毒嘅搓手液啊，或者一啲濕紙巾啦，咁呢啲即係咁基本嘅，我哋一定會做到啦。咁同埋咧，如果喺人數咧，咁我哋都覺得喺保護即係所有人嘅健康啊，同埋安全嘅大前提之下咧，一台四人咧，咁其實我哋都，我諗全港嘅市民亦都好習慣嘅，因為都經過一段幾長時間嘅訓練咯。係咁當然啦，即係我哋都好想去放寬啦。咁即係但系咧，我哋就觉得咧，例如头先你都提及到啦，就系话如果即系喺所有嘅客人，佢哋唔系即系进行饮食嘅时间咧，都要佩戴口罩啦。咁我就觉得即系因为始终酒吧咁佢就可能即系order 咗一杯即系酒精类嘅饮品嘅时候，即系好难你饮一啖又戴个口罩，饮一啖戴口罩。即系平时咗一般市民佢喺外边即系餐饮嘅时候，都唔会话我食一道菜即刻又戴口罩，佢都系全道即系咁多个即系菜式啊，即系主菜啊，或者系甜品啊食完啊，甚至即系饮埋即系嗰啲coffee or tea 咁样，咁先至戴翻口罩噶嘛。咁所以咧，即系喺执行上边咧，咁对于我哋前线即系嘅同事咧，咁嗰个负担真系好大嘅。咁我真系希望咧，即系喺执行部门嗰度啦，咁佢喺呢个执行呢一个措施嘅时候咧，即系对我哋都会即系有啲体谅咯。 吓，即系你都希望话真系见到就劝喻下算啦，系咪咁嘅意思？ 系啊，因为你都即系大家都了解到咧，其实过去啦，因为呢个疫情咧，对于即系唔单止我哋餐饮业界啦，其实即系全港各行各业咧，喺我哋嘅经济啊，即系个打击已经好大。咁我哋喺前一阵子咧，其实即系有部分嘅酒吧，咁佢哋咧亦都即系辞退咗一啲员工噶啦，因为我哋咧系被即系勒令咧系即系停止营业嘛。咁停止营业系 100% 系冇生意咯。系啦，咁系啦，咁变咗咧，即系喺我哋人手嗰个配对上，其实已经少咗啦。咁如果仲要即系加一啲，我会觉得即系喺执行上边的而且确系有困难嘅，唔系我哋唔愿意接受，系即系可能配合方面咧系有难度咯。 咁嗱，知道酒吧咧好多时尤其兰桂坊好多人系中意买咗杯酒行出门口嗰度饮噶。咁譬如呢样嘢。可能他们聚埋都好多人嘅时候，其实酒吧又唔会做唔到啲乜嘢喎，系咪咧？ 嗱，咁我哋咧即係唯有即係有一樣嘢啦，我哋都會將咧即係政府啦，佢依家最新嘅措施，咁我哋咧都會列印曬一啲條款啊。咁其實我哋好多會員佢都好好，佢咧就即係中英文咁樣咧，係貼咗喺我哋嗰啲酒吧或者係食肆嗰啲即係當眼處啊。咁咧亦都咧，我哋嗰啲前線員工咧，亦都會同佢講，例如話麻煩即係如果你即係準備一個比較長時間嘅交談咧，就唔該即係佩戴翻口罩，咁以確保大家嘅安全啊咁樣咯。 嚇，譬如話，我想問一下你哋嗰個生意環境咧，譬如蘭桂坊咁，過去嗰一兩個月有幾多已經係結咗業啊？有幾多酒吧會結咗業？ 係啊，因為咧酒吧方面咧，其實我哋即係都即係都堅持啦。咁咧係喺營運方面的，而且佢係好困難。咁其實我哋就有單位數，咁其實佢已經係捱過呢一個寒冬。咁咧亦都係即係正式結咗業咧，係通知曬咧，就係話佢哋係要搬嚟啦，同埋係退出咗啦，即係結業啦。咁但係咧即係都算即係不幸中之大幸啦，即係比我想象之中係少咯。咁但係咧，即係其他咧，我知道佢哋經營嚟講咧，都受到重創嘅，因為咧尤其是對我哋即係前線嘅酒吧嘅員工咧，甚至係可能佢哋嘅僱主啊，佢哋咧因為咧係冇生意係唔准開門嚟到營業嘛。咁其實咧，佢哋依家都係有啲咧，佢哋亦都係需要即係借貸啊咁樣咯。咁希望咧就係、是期望啦嚇咁。即係過咗呢幾個月，咁疫情咧開始緩和啊，咁開始咧我哋有啲經濟活動啦，咁可以即係繼續係經營咯。 咁但係而家都係有啲場咧都好依賴係有跳舞啊有表演噶嘛，咁嗰啲場就比較麻煩啲噶咯，要捱耐好多噶咯。 冇錯，所以我哋咧即係喺收到咧，即係今個星期初啦，咁就話雖然咧係我哋有部分啦，例如話酒吧呢方面咧，我哋嘅即係場館咧，我哋係可以開，但係咧，例如話我哋夜總會啊各方面，我哋嘅會員係唔可以開啦。咁另外咧就係話有啲現場嘅表演啦，咁咧全部都要取消啊。咁因為咧我哋有好大部分咧，我哋會有一啲現場嘅 DJ 打碟啦，咁同埋咧亦都會有一啲現場嘅樂手會表演嘅。咁呢啲亦都係我哋會員咧，佢哋去吸引佢哋嘅客户啊，咁啲重要嘅即係嗰啲方法嚟嘅。咁所以咧喺度咧，佢哋都流失咗一定嘅客户啦，咁同埋對我哋嘅營業咧係影響都會幾深遠啦。 咁希望疫情就繼續緩和啦，慢慢可以放寬啲啦。好，唔該曬你，張素薇。 多謝你。 係張素薇係蘭桂坊協會嘅總監啊。咁其實政府都講噶啦。咁如果疫情繼續緩和的話咧，咁呢啲嘅限制聚集啊，各種場所嘅呢啲嘅措施咧，咁都可能會慢慢放寬嘅。咁啊，睇住跟住會點啦。好啦，咁電話裏邊咧有楊太啊，楊太你好， 係你好啊， 請講，楊太。 係啊，有啲分享咧，我覺得有啲唔係好公平啊。嗱。你婚禮官禮嗰度咧就可以50人， 係啊， 點解嗰啲 party 嗰啲又唔得咧？嗱，我先至聲明，因為我冇朋友做呢啲工作㗎嚇。 即係你講嗰啲派對房間嗰啲，即係租個房俾人哋喺度傾下偈咁樣。 係啦，咁點解婚禮50人又得，嗰啲又唔得咧？你最多唔俾佢玩波波池啫，係咪先？ 嗱，派對房咧，就之前就有一單咧，就係因為喺裏邊打邊爐咧，就都成個群組感染曬。咁但係咧，即係其實派對房嗰啲老闆都話㗎啦，咁我哋有曬記錄邊個嚟租㗎嘛，即係邊個嚟係追蹤到就好過啲食肆啦。咁佢哋咁講係啊。 係咯，我今朝聽千禧年代都係咁講，我覺得唔哇，你婚禮夠多人啦。50人，可能仲多个 party 嗰度添啊，咁样咯。 咁啊，婚礼就而家话明就唔准食嘢吓，咁就50人。你 party 咧就可能大家靠得好埋啊，一齐去玩啊，一齐食嘢咧，咁就可能会嗰个密切接触就会大过婚礼嘅。照计就 希望政府都体谅人哋，即系都生存啦，好辛苦。同埋我分享头先有位女士打嚟话。同啲孫食飯咧，即係坐唔到一台。咁我而家點樣？我都有幾個孫，但係我而家唯有咧，好似人哋影完打卡，咁喺個 Facebook 度 post 咗，咁當食咗飯啦。因為佢太細，唔可以，即係佢得1歲啊嘛，唔能夠出去户外，咁唯有而家將就一下咯，咁樣咯。 哦，系啊，咁唔紧要啦，成家人，总之而家齐齐整整，迟啲总有机会一齐食餐饭。 系啊，好啦，都祝福你哋母亲节快乐啦。 系啊，咁都祝你母亲节快乐啊！ 多谢 杨太。 嗯，拜拜。 咁嗱，嚟紧星期日就系母亲节啦，咁所以我谂好多朋友咧都喺度计算紧，咁点样一齐食饭咧？嗱，通常都系噶啦，大家母亲节冇理由仲要母亲喺屋企啊，仲要煮饭，煮完饭分分钟咧都可能都系啲后生都未必会洗碗添噶嘛，咁所以大家出去食饭嘅时候点样做咧？嗱，咁其实你见到咧有好多嘅食肆咧，如果佢哋能够喺中间整一块板，咁叫做有啲透明玻璃啊，有啲透明胶板隔住嘅话咧，咁理论上都冇问题嘅。咁所以咧，最纵使可能系隔住，都系一块透明胶板隔住咧，理论上咧都可能唔需要距离得太远咧。都可以叫做兩台啦，分兩台都可以一齊食到飯嘅，咁所以咧睇嚟咧，即係大家可以睇下問下啲酒樓，問下啲餐廳有冇辦法，即係諗一諗點樣隔開都可以超過八個人咧一齊隔住少少去食餐飯啦。好啦，咁啊講多次啦，祝大家母親節咧都快樂嘅。好，我哋聽一節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報告咧，較早時兩宗交通意外都已經清場，分別咧就係七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理工大學而家第三、第四線咧已經解封噶啦。不過車龍龍尾就去到東九龍走廊過咗浙江街。另外，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黃大仙中心嘅意外都處理好，不過車龍咧而家排到去觀塘道近牛頭角下村同埋偉業街近上二道。隧道情況，紅隧港島過去九龍告士打道東行。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九龙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出去九龙方向咧都系有少少车龙噶，龙尾过咗欣怡花园。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同埋同景新能源。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51，日元106.55，瑞士法郎0.977，加元1.408，人民幣7.089，英鎊對美元1.237，歐元對美元1.079，澳元對美元0.646，新西蘭元對美元0.606。港金報15,630元，比上日收市跌1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93.15美元，賣出1,695.87美元。港匯指數108.8。星零点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西湾河。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嘅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反方向九龙去翻将军澳咧，车龙就排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女园。咁喺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都车多，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地开。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喺九龙城嘅牙前围道，因为水务急收，牙前围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牙前朗道嘅慢线仍然系封闭，一带嘅交通咧挤塞嘅车龙而家排到近龙岗道。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象鼻山路愉景新城落车去屯门、大榄隧道收费站去九龙同埋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由2020年1月1日起优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超出400元的公共交通开支补贴比率由四分一提升至三分一，每张八达通的补贴上限亦由每月300元提高至400元。计划下的受惠人士涵盖的公共交通服务及费用和领取补贴安排就维持不变，详情上 ptfss.gov.hk 看下啦。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为己为人，请佩戴口罩。 嚟嚟量一量体温啦。 我叫阿波，系洁净组嘅前线工人。希望公德心嘅思维尽量发扬光大，大家都有公德心咧，咁呢个社会就干净企理啦。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黎恩浩。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今日咧，我哋嘅评论员系喺电话旁边嘅黎恩浩，你好啊！ 系你好，欧嘉伦， 系黎恩浩，你好， 大家好。 嗱，咁我哋就最近咧，即系呢两日咧，我谂好多朋友咧都开始去喺度即系上网登记啦，为咗咧就系想快啲攞到政府派发嘅可重用口罩。嗱，政府嘅公布咧就系截至今日下昼五点啦，有81万宗登記，咁由於每次登記可以牽涉幾個人啦，總登記嘅人數咧就已經係223万啊。咁不過咧，嗱，成個呢個口罩究竟用咗幾多錢啦？咁政府就話即係直接採購嘅，就係俾咗一間公司係直接採購。咁點解俾嗰間公司啦？成個過程係點啦？咁都引起唔少嘅爭論喎嚇，黎恩浩。 是啊，我諗其實即係大家睇到，其實政府本身係由二月，即係按政府嘅講法係由二月開始已經籌備。其實去到而家三個月，一般嚟講，如果做一個正常公開招標嘅做法，其實都係可行嘅。正如你對比翻，其實喺過去呢幾個月，政府兩輪抗疫基金其實都會有好多公開俾即係唔同廠家去申請去做本地嘅口罩生產等等嘅工序。呢個唔係一啲即係好複雜嘅事項嚟嘅。咁但係政府今次嘅做法呢，其實就俾人覺得係唔係只係為咗追求效率，就放棄咗啲基本嘅程序嘅透明度同埋甚至程序嘅公平性呢。咁咁而家呢個都相信會係即係市民會關心嘅一個議題。 咁今日呢，即係究竟係邊一個廠商去生產呢？過去兩日都即係引起咗好大嘅疑問啦。咁今日呢就係創新及科技局的發言人咧，就都即係叫做澄清咗啦，或者公開咗啦，就係負責生產嘅係晶遠國際啦。咁而提供消毒無塵工作即係廠房嘅咧，就係大埔工業村嘅龍達紡織有限公司啦。而南豐沙廠咧，同埋聯業紡織咧，就係負責即係會借出咗地方係擺放啲車間嘅。而今日嘅今日咧，啱啱我哋見到即係負責生產嘅主要係晶遠國際啦，佢哋就話咧係即係主要係喺越南生產啦，而佢哋話咧每個口罩嘅加工費報價就係少過$1，咁呢個係啱啱佢哋公布嘅一個消息啦。嗱，咁啊成件事咧，我諗即係大家會關注嘅咧都有好多不同嘅焦點啦。嗱，喺電話裏邊咧就有創新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蔡淑嫻嘅，蔡淑嫻你好啊， 你好，歐嘉倫， 不如。 不如你哋讲翻啦。咁即系外界有唔少嘅一啲疑问啦。不如你讲翻，即系点解会最后系俾咗精院去做咧？吓，系咪其他公司香港嘅厂家系做唔到嘅咧？吓。 啊嗱，我諗咧呢個咧揾呢個生產商咧就係、是、Rita 呢個成衣及紡織呢個研發中心佢去做嘅。咁、不過咧就我都理解，因為即係呢個既然係我哋嘅一個大項目啦，咁我哋都一路係好密切咁即係去跟進住，咁睇下佢係揾成點。咁我都知佢哋咧係揾過十幾間嘅。咁、因為有呢啲有咁嘅規模，亦都嗰個生產質量，即係唔因為呢口罩呢樣嘢咧，即係。唔係話台布啊咁啊，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好肯定佢嗰個生產質量咧，係生產得咁大量啦，又要生產得好啦，係可靠有信譽嘅。咁其實唔係太多咧，有咁嘅規模。咁我哋仲要佢有啲咩嗰個臭氧嘅消毒嘅系統啊，呢啲咁樣有好多呢啲要求嘅。咁所以咧，咁有呢啲咁嘅做到呢啲嘢嘅咧嘅廠咧，咁我都知呢、這個Rita 咧都有去問過，咁就但係大家要即係時光倒流翻咧，我哋講緊係二三月嗰陣時咧，其實咧就係、是、全世界嗰個疫情都好嚴峻啦。咁其實咧喺內地啲廠基本上全部停曬工嘅，咁過完年都一路冇復工啦。咁即係有啲就算係少量復工嘅咧，如果係做呢啲抗疫物資嘅咧，都係唔可以出口。呢、這個我哋直頭係有幾個廠家話佢哋有車過或者有生產過都唔出口得。咁我哋亦都睇過喺其他地方㗎啦，因為香港都有好多廠家有廠喺外邊。咁問過呢，其實好多其他地方一樣有呢個情況，一係就有停工令，一係就有出口嘅限制。咁所以呢變咗都唔成功。咁我哋都喺度拗緊頭啦，咁自己設立咗一個即係兩個小型嘅車間，咁設立係夠唔夠呢？佢爭好遠㗎喎。咁喺度拗緊頭嗰陣時，咁我係因為同阿 Andrew 即係精院阿羅先生啦，咁係有即係請教佢第二啲嘢嘅。咁啊講開我呢、這個我哋呢一個嘅計劃，咁我哋都係想為市民做一個可重用口罩。咁咁佢就同我講，佢就我哋雖然越南好多地方都係有呢個出口限制，咁巧佢嗰度呢就都仍然可以喎，因為佢嗰度就嗰陣時暫時個疫情比較輕，咁所以佢仍然可以生產呢，可以出口喎。咁不過佢係有單做緊嘅，咁所以佢話研究下睇下得唔得咁樣。咁係因為咁樣呢，咁即係佢係即係主動話不如睇下，因為我嗰度佢嗰度得。咁我哋真係搵過其他啲呢，就全部都係停晒產或者係即係做唔到嘅。咁所以係我知道呢個 Rita 係去搵過十幾間呢啲廠，咁但係都係唔得。咁而咁啱精院羅生咁即係提議話不如研究下，咁我咪請Edwin去研究囉。咁佢都係同黃志輝講聲，因為黃志輝即係負責曬嗰、那個嗰啲營運嗰啲咁啦。咁佢同佢講聲之後呢，其實主要都係同返越南嗰邊呢，要理解下佢哋嗰啲嗰陣時嗰啲生產嘅狀況係咪可以點樣擺開佢哋而家做緊嘅嘢，然之後佢哋如果係做財創咁係可以嗰個價係點樣啊等等呢，係咪做到啊，佢哋嗰個臭氧消毒系統又係點啊，咁要詳細同佢傾。 你剛才提到黃志輝啦，我哋補充少少啦。黃志輝就係即係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嘅董事，佢同時都係精院國際嘅執董，咁亦都有聲音話喂有冇利益衝突啊？咁佢當中嘅角色係乜嘢咧？ 嗱，我嘅理解咧，咁佢應該就係喺 Rita 佢哋傾呢啲嘢嗰陣時咧，佢係有備席嘅。咁之後咧，佢只係同佢講咗聲咧，咁話我都會去同越南嗰度咧就講，即係傾下你個廠得唔得？因為係阿 Andrew 咧就咁提過咁樣，咁佢都係去睇，因為嗰陣時其實都唔知得唔得噶，就因為 即係佢都有落手落腳去做嘅，去揾嘅係嘛？ 黃志輝 係黃志輝係。 我諗就應該我Edwin 即係郭怡文同我講，佢係要同。越南嗰個廠嗰邊咧，嗰邊嘅管理層咧，去到傾嘅，因為精院咁大，佢哋係睇成個世界，佢哋咁多廠嘅營運咧，佢哋唔會睇到咁細嘅，我理解就咁，所以佢係要同翻越南嗰個廠，就其實最緊要就係佢其實係咪可以騰空到地方，係咪可以停產到某一啲嘅單。 然之後嚟到做我哋呢一個項目咧咁樣嘅，因為佢本身係一路有生意做緊。咁、我就知佢之後咧就係同越南嗰邊咁樣傾嘅。 我想問一下，究竟即係而家咧政府係即係去做呢個項目咧，究竟使咗幾多錢？邊一個廠家係攞咗幾多錢咧？ 嗱，呢個真係未埋數啦，咁但係就主要呢其實生產就主要係精院啦，咁另外香港嗰兩個細嘅生產線都係會有一個嘅生產嘅成本，不過我因為我哋其實仲生產緊，我哋未曾車完，我知道佢哋即係仲喺度做，日喺度做緊嘅，咁所以呢就真係未曾埋數，咁不過即係如果你話詳細嘅呢就真係未知，不過我將嗰啲咁籠統嘅數，我自己去估計咧，啲同事去估計咧，可能都係應該係30-40元到一隻啦。咁嘅話咧，咁我哋而家即係做咗嘅係有900萬隻，有啲仲做緊，咁所以即係大概係2億幾咁上下啦。 咁嗱，見到有個數就係話政府係又準備咗8億嘅，嗰個係咪係咩數嚟嘅？ 嗰、那個係我哋嗰陣時咧，其實就唔知嗰啲其實嗰、那個疫情幾耐啦。我哋嗰陣時啲料啊，嗰啲咁究竟係買唔買到啊？我哋生唔生產到啊？咁我哋就係預咗係大概係話，譬如係80-100元一個嘅話咧，咁我哋就要係咁多啦。咁所以嗰個係好籠統嘅，即係未知嘅。咁後來而家生產咧，其實主要咧都係因為譬如我話，我哋好多地方啲業界借地方出嚟係完全係冇償嘅。譬如就算精院佢話佢講咗話係呢個低過$1，其實我哋即係好多業界都有即係做呢啲生產啦。我哋都知咧，其實呢個真係成本價嚟嘅，即係廠價嚟嘅嚇，即係都冇乜毛利，因為要包曬佢人工啊，嗰啲咩水電啊、折舊啊，全部咧就包曬喺度。 我想問清楚個$1咧啊，啱啱精院出嗰、那個嗰個説明咧，就話加工費嘅報價係少過$1，咁其實呢個係咩意思啊？因為嗱，我哋有成本就未計落去噶嘛，係嘛？其他運輸費未計噶嘛，淨係精院加工嗰個費係$1啊嘛， 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個咧就係CMT 嘅價，即係佢哋嗰啲料去到，佢哋要由材啦。然之後去到車啦，將嗰六層咁車咗去啦，又要即係好多嘅嗰啲工序啦，咁全部咧要做曬，咁咧就係呢個叫做加工嘅嗰個價咯。咁所以其實呢個係真係，所以我就話係人工啊、水電啊、折舊啊呢啲咁咧，都係包曬裏邊咧。其實即係我哋。其實香港都有一啲呢啲廠家，譬如喺都喺類似嘅地方有開廠咧。其實大家都係知呢個咧，真係一個廠價，即係呢個成本價嚟嘅。咁都即係冇乜毛利嘅。咁係真係呢個佢係因為呢個係一個佢知道係一個特區政府俾香港市民嘅一個 project。咁所以咧真係有情價。佢即係之後會唔會其實咧點解我都擔心佢即係可能會做一個試一個咧，咁因為我哋咧嗰啲料咧唔係成日話好準時去得到啊，咁所以有陣時又忽然間又逼到佢好急，要出貨喎，咁好多時加班啊呢啲咁咧，佢哋都要自己蝕嘅，咁所以咧就變咗係真係係呢個係出錢出力嘅嚇，幫政府去做呢 出縮盤啊，即係我諗都唔需要特別去擔心，即係精院國際嘅，你睇到佢今日股價一開始已經升咗成。 12.5%， 但我而家讲紧嘅系1、2月嗰阵时， 所以其实你哋去安排俾精院国际去做研究、做公开招标，佢实际亦都有一个利益喺度嘅。即使唔嗱，你讲过佢无利吓，可能系跌低嘅时候，但系个关键就系话，即系佢接咗政府一个采购嘅时候，佢实际亦都系会有一定嘅收入啊嘛，而個收入唔純粹係喺佢嘅生產嘅成本嗰度反映出嚟嘛。咁、那個關鍵係咩咧？就係、是、其實我諗即係蔡素恆，你都要同大家去解釋一下，就係、是、如果你頭先所講喺最初嘅時候，的確接觸過唔同嘅廠家嘅話，咁點解佢哋係唔 符合你哋嘅要求咧？ 啊，唔係唔係， 都可以接受到唔同嘅廠家嘅時候， 唔係，我諗呢個你誤會咗啦。我理解咧，呢、這個 Rita 咧接觸過唔同廠家咧，唔係佢哋佢已經揾嗰啲咧係應該都係有咁嘅實力喺個質量啊、設備啊各方面有咁嘅實力噶啦。而只不過咧，我話時光倒流翻去二月、三月嗰陣時咧，係因為嗰個疫情咧。是呢啲地方呢係全部都係你可以抄返嗰啲資料嘅、都係一係就停產咗，一係呢就如果係呢啲咁嘅抗疫物資呢係有出口限制呀、等等咁嘅情況呀，咁或者係啱啱佢哋嗰條村嗰度有疫情呢就直頭唔准開工呀，即係有好多都係咁嘅情況，咁所以呢變咗好多都話我都想幫你手，不過我嗰個廠我幾個廠都有咁嘅情況，真係㗎，有啲是有几个厂在不同的地方，泰国啊、越南其他地方啊、内地啊都有，他说全部都受影响都停晒。所以呢即他不是他们不符合他们找即他们 去接触这些都已经知道他们是有个这样的质量那边有这样的规模有这样的设施。不过就那时候是真的碍于个疫情呢，其实很多地方呢都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所以是那阵时我们都已经差不多都没有、好像、都不得的了，咁是忽然间原来有一个厂有一个位呢是那里是即係仲係可以出到口，咁所以咧，我哋就即係話啊，都睇下得唔得？咁佢都係要做一好多嘅安排，將佢本身生產緊嘅嘢咧，要搬去第二度，咁然之後先嚟做嘅嚇。而家講嘅嘢嗰陣時係二月嘅事嚟嘅。 講法咧係有一個地方，我諗大家都會好疑惑嘅，因為其實喺過去幾個月咧，其實政府亦都公開係讓到一啲本地嘅廠商咧係可以參與呢個生產口罩嘅工序。咁但係即係其實究竟政府係唔係認為即係喺越南即係做呢個嘅加工同生產嗰個嘅數量同埋質量係會遠比喺本地去做呢個嘅工序係嚟得更加有效咧？ 我 冇清楚講嘅。 用我哋呢一個啊，即係我哋呢一個定係其他嗰啲一次性嗰啲咧？咁因為一次性嗰啲咧就嗰、那個。要求就唔同嘅，因为嗰个已经有一啲嘅比较係一定嘅一啲机器啦，咁你知道係边啲材料呢就基本上佢自己会整咗出嚟㗎啦。咁但係我哋呢一个呢基本上係同做一件衫一样嘅，不过我哋呢个仲要係六层嘅衫，咁嗰啲料呢就要喺唔同地方嚟，咁然之后呢就要用即係嗰个裁剪嘅方法又唔同。咁所以呢我个量呢仲要係即係咁大嘅量。而家讲紧系八九百万咁样嘅量咧，咁所以咧真系唔系话一啲普通嘅细嘅车衣厂就可以做嘅，因为佢嗰啲成个工序，我哋点样可以控制个质量啊？譬如咧好简单一样，你要有一个大型嘅电脑嘅材厂咧，已经系争好远噶啦，因为大型嘅电脑材厂咧喺用布啊嗰啲咁咧，其实咧系用得系更加。即是合理用得好的，那是慳一些布的，那所以呢同埋亦都切得好一些的，那所以在很多这些这样的情况即是看到呢就是所以是一些比较具规模，亦都要有那个臭氧的消毒的设施，有那个无尘间那去到做呢，那做埋那个包装呢，那才可以确保它那个卫生，那所以是有很多这样的要求咯，那而变了我们是真的知道哪些呢其实是做开这啲呢類型嘅嘢又會有呢啲設施咧，我哋就即係阿 Rita 就有去到揾佢哋。 蔡總嗱，之前咧，之前兩日就政府或者你哋一路講緊唔方便公開生產商嘅名字，就係因為驚知道之後就搶貴曬啲價。咁但係其實另一方面都有人指出咗，就係你哋都話做好咗九百萬個已經有存貨啦，唔驚俾人搶完材料嘅喎。點解會咁咧？ 嗱，呢個咧就係我哋其實我哋攞嗰個。抗疫基金呢就攞咗八億啦，咁我哋其實都喺度睇緊嗰個疫情嗰個發展，咁我哋都理解嘅，因為我哋而家嗰個累心呢係用60次呢就兩個月，咁我哋都覺得呢即係好大機會，當然要睇個疫情嘅情況，但係好大機會呢都係 是需要繼續做個補充濾芯、或者是不是要做多一個口罩，讓市民有得替換。但是我不可以又不如我做夠2000萬個才來派啦，一 set 咁派，咁再等多兩個月添，係咪？咁所以我哋話啊，一早儲夠啦，我哋就即刻派咗先啦。咁我哋所以跟住咧，我哋原先都係諗住咧係會有個補充濾芯啊，咁再睇下個疫情係咪即係繼續做咧咁。 即係個補充濾芯都係政府會幫大家換嘅，如果要 係啊。是啊，因為我哋都預咗咦兩個月啫，咁可能或者要多一兩個濾芯咧，其實都係變咗都起碼有得未來半年咁都可以啊，咁當然要睇下個疫情發展啦。不過係喺我哋個計劃之內嘅，咁所以主要咧我哋話俾人搶高或者截胡咧，就係嗰個原材料嘅供應咯，因為都係做呢啲抗疫物資咧。咁其實 我想問下嗱，有啲本地廠家就話啦，咁是不是应该俾返啲本地厂做呢？因为如果你继续落去仲要继续做嘅话，可能仲有几百万个嘅话，咁系咪一定要喺越南做呢？因为唔系咁迫切㗎啦嘛，而家。 是的，这个我们做完了这批，那跟住即是尤其是现在大家这样的关注，我们都想紧话是不是啊，我不如就将它license 了，即是将它配给人做呢，这样这个是一个考虑来的。那但是当然要看个疫情啦，如果你说很严峻啦，那是不是要很急要做呢，那我们其实都几手考虑的。那现在大家咁關注，咁我哋當然會詳細研究一下，究竟繼續做啊，抑或我哋係將佢即係招標咁去做咧？咁呢個我哋係持開放嘅態度嘅。咁不過我亦都即係當 即係蔡淑華去到現在，即係其實市民對於呢個不公開招標有咁大嘅反應嘅時候，有咩原因考慮係仍然要堅持用翻同一個廠家？ 唔會，我哋只不過咧就即係話，如果係招標咧，咁可能嗰個時間啊，或者係嗰、那個招標係唔係呢個廠家嘅問題添？我仲係譬如係原材料啊嗰啲咁樣樣咧，我個供應係咪即係都係好咧？咁我成個嗰個流程咧，我哋都要即係再睇下咯。咁但係我哋理解市民嘅關注嘅。咁當日我哋即係咁樣去到去揾呢啲供應商啊，揾呢啲廠家咁咧，即係我哋直接叫 Rita 去到統籌，跟住 Rita 去到咁揾咧，其實係真係因應嗰陣時嗰個疫情係好緊張。咁而家我哋已經係冇咁緊張嘅時候咧，其實係可以鬆啲嘅，即係所以係變咗我哋係多啲考慮嘅。咁我哋係即係研究緊，亦都其實有一啲嘅機構係同我哋傾緊，係咪我哋 license 俾佢咧？ 好，唔該曬你，蔡淑嫻，唔該曬，係蔡淑嫻係創新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我哋听一节新闻先。 刘小丽被选举主任裁定提名无效。刘小丽提出选举呈请，今日喺高等法院开审，案件押后裁决。代表刘小丽嘅资深大律师石永泰话：，选举主任喺证人供词中已经提到，当裁定刘小丽提名无效嘅时候，只系依赖刘小丽2016年宣誓时嘅表现。但是没有给予对方机会解释，显然程序上有失误。代表律师认为刘小丽的宣誓表现不应该影响参选权。律政司一方反驳说，参选资格的裁定理应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刘小丽2017年被法庭裁定丧失议席之后，直至第二年再度参选，期间没有迹象显示立场改变或者是有悔改，所以他仍然是被视作不符参选资格。不符参选资格是合理。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炎热，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的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坏车啦，喺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跟住顺德中心嘅快线啦，有坏车阻路，龙尾喺交易广场。咁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跟住顺德中心快线啦嘅坏车系阻路啦，龙尾就排到去交易广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是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西行龙尾太古城，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业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是车多的，龙尾在城市花园。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去荃湾方向车多，龙尾牛头角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串这一段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住油站。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较早时近住星河名居曾经有交通意外，清了场的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在狮隧桥底，在狮隧口的桥底。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邻街是挤塞，龙尾去到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深井段是多车的，龙尾在青衣西北交汇处。另外，有两宗的爆水管工程要跟进的。长沙环道因为爆水管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的慢线就封闭了，一带是比较多车一些，影响到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龙尾就排到去荣昌村。另外，九龙城衙前围道的水务急修已经完成了，去九龙塘方向近衙前朗道的慢线是解封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环保署提提你，记得要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母亲的理由， 阿妈十月怀胎会失眠呕吐，胃酸到流水肿，骨痛，周身不舒服，生理出来仲痛到不得了。 咪住，乜要有理由嘅咩？ 又系、哦， 爱无需理由。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梁荣忠、陈淑兰、林之荣、杜文慧、黄桂林、彪爷， 开心日报， 祝你母亲节快乐。 为帮助企业周转，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推出百分百担保特惠低息贷款，最多可借六个月薪金及租金或400万元，免担保费，头12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借款更多或更长还款期，计划另提供80%和 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黎恩浩。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刚才咧，我哋听过创新及科技局常任秘书长蔡淑娴解释翻啊，点解会俾咗啊精院去做一啲重用口罩啦？咁亦都咧就讲咗，就系即系佢哋预计咧系大概用暂时咧，即系因为都未计翻个成本，咁所以咧未知确实每个口罩几多钱啊？咁但系佢预计而家系用咗2亿。 会用咗2亿几啦，咁即系每个口罩大概30蚊上下啦，咁但系都未能够确定嘅。咁佢都话咧，可能而家咁多人关注啦，咁喺未来如果要继续做嘅话，可能就会就算呢啲重用口罩都会招标咁讲嘅。电话里边咧就有我哋今日评论员黎恩浩啦，同埋咧听众徐女士都喺度，不如听咗听众嘅徐女士意见先啦，徐女士。 你好，欧嘉麟，黎恩浩，你好啊。我觉得咧，琴日嗰个咁嘅姓薛嗰人咧，咪上即系喺电台接受访问，已经讲得真系叫做我难听啲讲，鬼鬼祟祟又唔敢，又唔讲得出嚟，又话惊俾人攞咗啲料中间。咁今日轮到太多人质疑嗰阵时咧，今日就轮到嗰个上臂出嚟就有一个解释。但我真系对佢嗰个解释真系唔满意。嗱，因为点解咧？好似话斋嗰个所谓60次咧，其实而家去申请都好咧，好多资料俾啦。第一，第二咧就系冇 size 分嘅。咁如果冇 size 分，我出街买，你知唔知咧？喺个几月前喺莎莎有卖噶啦，啲50次咧，戴得好爽啊，即系又唔会太焗啦。啲人哋又冇咁多条件，好易清洗嘅。而家佢讲嗰啲系点咧？就要何柏仁医生讲啊。又話你就唔好就發燒唔好用啦，去醫院又唔用得啦，如果你個人唔舒服咧，你都唔好用啊，因為可能係太緊呼吸唔到。咁咁多壞處，咁我就唔明啦。咁今日阿常秘有講嘅，佢就話咧，點解我哋要質疑嗰、那個精院嗰個啲人啊？佢哋話人哋其實可能咧，可能蝕本賣出嚟，即係蝕本同香港政府做嘅。我覺得好奇怪，我哋香港政府只係。利益輸送嘅，點會令人蝕本咧？我真唔信，因為點解？如果你真係咁好嘅，你一早已經宣布佢名字出嚟啦，就話俾你聽啊，係好呢、這個好人嚟噶，嚟俾啲嘢我哋香港人使。但係用香港人納税人嘅錢嚟嘅，其實唔係話我哋白即係我係唔好以為話係送俾我哋香港人，仲有咁遲送嚟，個個而家咧啲朋友個個都話我都有幾盒喺度，佢話我用嗰啲仲麻煩，佢話我寧願唔用啦。咁好多人就話寧願唔攞，但係亦都好多人話。唔好，你唔攞咧，剩咗喺度咧，佢咪益曬佢哋私商受手，難聽啲講一句。咁我覺得即係呢個問題，好有問題就話佢話，我哋唔可以趕得急啦，就唔可以即係揾幾間人招標啦，即係話其實又唔成理由嘅。嗰陣時佢都可以做得咁奪，唔識佢咩啦，即係直上去招標。嗰時真係急到死咧，佢真係做啲嘢咧。如果身為一個領導人咧。急到醒時，梗係唔理啦，可以同大眾商量我求其揾一個，總之做到得。但而家冇人需要嘅時候，突然間個個都爆曬棚嘅時候，你就突然間話要送一個口罩俾我哋。 喂，佢我諗我剛才阿常秘嘅解釋就係阿蔡淑嫻解釋就係、是，即係講緊係二月。底嘅時候咧係好難揾嘅，咁嗰陣時得一間係肯應承做嘅啫，咁所以嗰陣時就揾咗佢啦。 嗰時好多人佢招標嗰陣時，好似好多人都話做啊，連莎莎都 唔係冇招標過嘅，同埋係因為呢啲係重用口罩就冇招標過嘅。 唔係我唔係去招標啊，我話你招標唔難啊，嗰陣時好多人都嗱佢話嗰陣時咪話嘅俾你哋香港人邊個肯做嘅，好多人排隊去登記啊嘛，但好多人都俾佢 check 咗，亦都係咪？佢都係要睇人嚟收，俾唔俾做啫，其實。难招标，沙沙一间咁嘅公司，佢都做到出嚟，使乜嘢专利唔专利即 系？其实嗱，好多公司都做到嘅，好多公司都做到嘅。而家都市面上都好多呢啲重用口罩系出现咗嘅，咁所以亦都因为咁样啦，好多人有疑问嘅就系点解要俾精院做咧？咁嗱，政府嘅解释就系话二月中二月底嘅时候要揾嘅时候咧，当时系好多公司都未必因为各种嘅运输理由啊、厂房关闭嘅理由咧，系应承唔到做啦吓。阿黎恩浩点睇啊？ 我谂其实即系两个大问题啦。咁第一个咧，自然就系嗰个冇招标嘅问题，因为事实上即系你香港亦都系有生产重用口罩嘅厂商嘅。而家疫情反而系一个比较缓和嘅情况之下，其实更加应该考虑埋点样可以刺激翻即系本地生产嗰个嘅能力啊。咁但係你見到今朝其實即係當即都係頭先嗰位啦，蔡淑嫻即係佢即係公開咗依間精院國際之後咧，佢個股價即刻就飆升。 係股價啦，不如補充一句啦，股價佢今年啱啱今日嘅收市就係2.25，升咗2.5，係升咗12.5%嘅。而恆指今日係跌咗百幾點，係跌咗0.65%嘅嚇，所以逆市上升。 意思係仍然上升，咁你話係咪同個口罩？用口罩嗰個生產完全無關咧，咁當然唔係啦。咁所以即係其實依一個明顯係有一種嘅即係附帶利益喺度。 咁其實任何生產呢啲即係口罩嘅廠商，實際上都會認為自己係為香港，都會係即係可能係一個成本價去希望去支援翻香港市民，但係政府呢個做法其實係好唔理想。咁第二個問題就我哋都要睇翻件事嘅本質，就係即係喺疫情緩和嘅情況之下，政府而家先至推出呢一個即係可重用口罩俾市民，其實究竟係個實際效用大啲啊，定個政治嘅效果大啲咧？咁我諗陣間都要。 但係好多人話有呢個疫情仲有排喎，所以整啲重用口罩可能未來半年都仲要戴啊嘛。 反過嚟就是其實如果是呢個疫情即係仍然係有呢個風險嘅時候，其實係咪更加應該多啲支援本地去生產即係呢個外科手術嘅口罩，同埋係再進一步去採購，即係唔同嘅地方再採購翻呢啲口罩咧？你政府既然可以話即係可以幾十個呢啲嘅即係外科口罩去俾市民嘅時候，其實應該係從呢個方向去考慮啦。 好嗱，喺電話裏邊咧，仲有立法會紡織及製衣界嘅議員鍾國斌嘅，鍾國斌你好啊。 钟 国斌你好， 系啊嗱，听完政府咧今日都不同嘅人出嚟解释之后咧，点睇政府嘅呢啲解释咧？ 喂，佢解释系一定要噶啦，即系尤其是佢早两日喺记者招待会嗰阵时，即系你哋好多传媒嘅朋友问佢嗰个生产地方啊，边个生产啊，咁就隐隐晦晦啦。 系啊，唔讲。 咁揾个理由咧，就系话啊，我要保护嗰啲原材料嘅供应，所以就唔方便讲啦。咁，咁啊，即系。你勉勉強強都可以接受嘅，即係如果你話啊，我講咗出嚟之後，啲原料供應商又提價又囤貨，咁我可能嗰個成本仲貴，或者如果供應唔夠嘅話，今日就根本派唔到俾市民嘅，咁即係勉勉強強都可以嘅。不過正話我都有聽嘅，即係如果而家已經大部分嘅生產已經完咁滯啦，咁你又怕咩講出嚟咧？即係如果真係咁光明正大嘅話咧，即係。而即系如果讲，即系我都相信咧，就冇咩输送利益呢样嘢嘅。咁啊，一早大大方方讲出嚟嘅话咧，就唔怕俾人有呢啲咁嘅质疑啦。 但系之后点咧？嗱，刚才我哋问蔡淑娴咁，因为以后啲滤芯都可能政府会继续供应噶嘛。咁其实个生意继续有得做噶。 嗱，如果700万市民都有一个，起码用两个月。咁你有两个月时间你慢慢去采购滤芯。你而家呢就跟住呢就唔需要话即係采购晒而家有六种原材料，佢因为佢嗰个口罩有六层咁，六种原材料。咁最主要都系要采购嗰个滤芯。咁有两个月时间嘅话，淨係采购一种原材料嘅话呢，我相信应该系足够时间，或者足够令到即係嗰啲供应商冇可能会抬价，因为急啦嘛。 系， 咁我觉得呢个唔会系一个问题啦。 政府当初亦都提过咧，就系话喺二月去揾好多厂商嘅时候咧，有好多厂商都应承唔到会做得到出嚟啦，同埋嗰个认证方面都保证唔到啦。咁你觉得香港嘅厂商系咪做唔到咧？定系可能个要求唔同啫？定系点？ 嗱，我就当然唔知道佢揾咗啲咩厂商啊，十几间，即系我就作为一个业界代表，我当然识好多厂商啊。我问咗好多厂商都话冇俾特区政府揾过。我啱啱先同有十几间将香港个头嗰二十大嘅厂商坐低开会，大部分都话冇揾过佢哋，所以我唔知。即系政府揾边啲厂商啊，或者唔系纺织制衣界嘅厂商都唔定嘅，我就唔知道。 系咁嗱。 至于认证咧，嗱呢个又系好特别一个问题嚟嘅。嗱，而家佢用紧咧就系佢哋自己呢个纺织成衣研发中心开发嘅一种口罩。咁呢就新嘢嚟嘅。 系。 咁你新嘢，如果我话当你真系揾厂商嘅话，喂，嗰啲厂商都未做过佢呢只新嘢，何来会有认证俾到佢？ 系 好奇怪。 即系呢个标准系得佢哋做到出嚟。 佢自己噶嘛？系。咁佢呢个新嘢从来未做过嘅，最多系嗰一间板厂帮佢做过嘅，都未必有任何嘅测试啊。咁佢就要去揾十几间就问人你做唔做到呢啲，有冇呢啲认证？咁人哋点样会有认证得俾到你啫？ 所以鍾國斌，你嘅意思係即係其實政府會某程度上好似慢慢令到即係某一個嘅公司就有咗個專利，而呢樣嘢其實係會令到其他嘅本地廠家其實喺之後即使要上濾芯，其實都未必可以即係有競爭，或者係可以去即係得到政府個認可。 嗱，如果正話所提及，如果呢個新嘅產品係政府自己研發嘅，就算你揾晶圓，晶圓最初佢都未必佢都未必識做，或者係未必。有呢个认证， 嘅設施設備喺度嘅。 嗯， 咁即係你我嗱，我就好熟精院嘅。 嚇， 咁即係精院係一間好大嘅跨國機構嚟嘅。即係我就相信咧，佢就唔會為咗呢啲咁嘅即係做幾百萬隻口罩嚟話有咩特別大嘅利益去爭取得到。咁所以我就即係都幾相信咧，即係冇乜話利益輸送呢樣嘢嘅，佢只不過係政府處理呢件事咧，就完全係一個公關嘅大災難嚟嘅啫。 係，咁嗱，但係嗱，剛才都提過嘅一樣嘢就係、是，即係講緊嗰個，譬如嗰個同心咧，政府強調咧就係有一啲殺菌啊殺。即係殺病毒嘅功效，我有啲奇怪，其實好多呢啲嘅口罩咧，都有呢個功效嘅。咁你所知道用銅芯嚟殺菌殺病毒，有啲乜嘢特別過人之處啊？ 你講啱嘅，坊間咧好多唔同嘅原材料咧都可以殺菌或者抗病毒嘅。咁銅芯係其中一樣，咁有啲叫銀離子嗰、那個概念一樣嘅，即係嗰只係銀，呢只係銅。系坊间有好多嘅，只不过今次就政府就将即系一个佢所谓一个人体工学啊，即系嗰个口罩嗰、那个形状咧，都包括在内。咁呢个佢攞奖添啦，咁。咁啊，当然即系政府本身咧，佢喺自己出晒钱去研发呢样嘢，嗰、那个知识产权、那个 I P 都系佢嘅。咁变咗即系自己政府拥有一样嘢嘅话咧，佢亦。无需要去出面采购坊间嗰啲类同嘅口罩，因为我自己都有嘅，点使咩出面揾啫？系咪？咁所以佢自己有，咁跟住咧就揾一个生产商帮佢生产咧，嗰、那个过程咧就好正常嘅。而家只不过大家嘈，可能就系话，喂，嗰个生产商点解你唔招标啊？招标咁啊，睇下嗰个成本会唔会更加平啲、理想啲、更加快啲？系咪净系都嗰间先做到咧？咁即系而家大家嗰个讨论就系呢点啊嘛。 嗱，刚才系阿黎欣豪问先， 系钟国斌，因为其实头先都你都提到啦，其实喺呢几个月，其实即系知道有好多本地嘅厂家，其实都好想积极即系去就住即系生产口罩，其实系可以做多啲，即系为香港做多啲。咁但係似乎按你嘅講法咧，政府一直都冇話好系統地或者好定期咁樣係同翻本地嘅廠家做聯繫。你自己覺得其實政府係咪即係喺呢個過程上面其實都係唔想即係、就是、特別係為本地廠家即係、就是、做多啲嘢啊？定係其實有意無意其實係同佢哋係保持個距離咧？ 嗱，即係我就猜測唔到政府嗰個諗法啦。咁我亦唔想猜測佢嘅。不過即係。即係話嗱，因為你提及過咧，喂，點解而家唔用翻啲傳統嘅醫療口罩啊？咁嗱，傳統醫療口罩咧，基本上就冇一個抗菌嘅功效嘅，佢只不過咧就靠中間個 filter 去擋嗰啲飛沫啊、細菌啊或者係病毒嘅。咁始終就唔可以抗到，同埋咧即係環保問題咯。即係你如果日日掉一個口罩700萬人，每日掉700萬，就一個月就掉咗2億隻口罩。咁起碼而家一隻口罩700萬擁有嘅話咧，未來兩個月咧掉曬都係700萬隻啫。咁即係呢個環保嘅角度咧，就都要考慮嘅。因為而家即係大家有疫情嘅問題嗰陣時，就唔理下環保咩情況啦。總之有嘢保護自己先算啦。咁。咁但系长远嚟讲咧，呢、這个环保咧都要考虑嘅因素嚟嘅。 吓、啊，咁嗱，长远嚟讲咧，刚才听到阿蔡淑娴嘅口气咧，都话即系可能以后要再继续做嘅，可能仲要做好多嘅，可能都会谂下系咪即系招标嘅方式啦。你认为如果真系要继续做好多口罩嘅话，政府应该点做？ 嗱、這個、呢个咧，我都呢两日都有评论过，因为即系知道而家有800多萬隻咧，就喺越南做嘅。咁咧，當然啲錢就使咗去越南度啦，就即係當然就令到越南嘅工人就受惠啦。咁但係點解即係呢幾百萬隻，如果即係往後啦，即係過去咗冇得講啦。如果往後繼續要做嘅，我覺得應該係留翻俾香港嘅廠家，益翻香港嘅工人，去即係令到佢哋有啲收入。你而家做出口啊，做製造業嗰啲面對嘅困境咧，就唔會。低得過咩飲食界、零售界嘅一樣面對好大嘅困難。如果政府有呢啲咁嘅合約，係可以喺益受惠到香港嘅企業、香港廠家、香港工人嘅話咧， 應該是要咁做先。 但係如果跟住落嚟招標嘅話咧，咁可能香港啲廠家冇乜嘢優勢嘅，因為之前做咗幾百萬個，人哋又有經驗，又有曬貨源，咁係咪都蝕底咧？如果真係到時招標， 原材料咧就一模一樣噶啦，即係你去邊度，你喺邊度買原材料，中國好、歐洲好、日本好，買個原材料咧，你只不過咧就將佢運咗去越南啊，定係國內定係香港啫嘛，即、就、係、是、原材料嗰部分咧，那個成本冇影響嘅。咁咧就最大影響就可能係本地嘅工人嘅工資同越南咧，當然你越南一定平過本港啦。咁但係未嗱嗱正話晏晝咧就政府亦帶人去睇佢大埔嗰個臭氧工場，但個臭氧工場又現成喺度啦。 嗯， 係咪？咁所以你就算係貴咗啲啊，就係貴咗係工人嘅加工費啫。 嗯， 咁呢個你政府有咁多億。喺度點解你唔益下香港工人會貴啲咪貴啲咯？ 係 係咪？咁你起碼你冇理由就再益去即係啲東南亞國家嘅工人啦、啊，係咪？即係你使咁多錢，原來益咗越南嘅工人，點解唔益下香港嘅工人啫？ 使翻喺自己人身上啦， 係啦。 好，唔該曬你，鍾國斌，唔該 曬你， 係鍾國斌係立法會紡織及製衣界議員啊，黎欣豪點睇咧？ 我谂其实即系钟国斌都点咗个两个情况，其实我哋都即系都可以多啲留意啦。第一个就系其实即系我谂纯粹话政府冇招标，即系呢个系一件事。但系其实睇翻原来即系其实有咁多本地嘅厂家都系想即系同政府做协调嘅时候，但系好食个闭门羹咁样，而政府亦都冇刻即系同佢哋去做呢一个嘅联系嘅时候咧，咁我哋都会睇翻其实政府过去呢几个月即系喺实际去即系所谓系同。即係商界一齊去抗疫嗰個嘅承擔有幾大？咁第二就係其實都係翻去個問題就係我哋現在去到而家疫情相對緩和嘅時候，其實政府係可以有更大嘅力度去做翻一啲，即係去挽回翻政府嗰個嘅公信力同埋政府個正當性嘅工作嘅。咁但係似乎政府越做咧，就越係用一啲比較閉門同埋係唔透明嘅方法咁。即係市民對政府的信心係都係越嚟越低，咁我諗呢個問題咧，其實政府係冇正視過。 咁睇嚟即係而家今日政府就四出解話啦，一路都喺度解釋翻究竟啊點解要咁做啦。咁大家有啲咩意見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一齊傾下嘅。嗱，我哋不如繼續咧，就係轉一轉個話題先啦，就係講緊聽日開始咧，就好多不同嘅場所啊、食肆啊、好多嘅。而家就係啲健身中心啊等等咧，都會開始咧就係可以復業啦，可以重新嚟過啦。啊，我想問下黎欣豪啦，咁嗱，即係你覺得而家政府成個嘅策略咧，就係一路慢慢咧就有啲行業恢復翻相對地正常啦。但係限聚令就維持喺8人啦。點睇咧？成個抗疫嘅政策而家要開始點樣回復正常嘅時候，都係一個策略嘅考慮。 我諗嗰、那個即係逐步去開放翻，即係唔同嘅行業處所，即係係營運咧，其實係一個合理嘅安排嚟嘅。即係你睇翻，無論係食肆，亦或係酒吧、酒館啊、健身中心啊等等，依都可以重開嘅時候咧，我諗對於即係民間嗰個嘅士氣係即係都有正面嘅影響。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其實都睇到政府喺呢個政策上面咧都有啲唔一致嘅，就係、譬如你話限聚令係可以增加到8人，但其實你諗翻，即係如果我哋喺食肆上面嘅。即係室內裏面嗰個嘅即係飯台嘅人數，其實都係增加嘅時候，其實即係依一個限聚令，其實嗰個執行上其實可能只係變成係針對緊啲同公眾活動有關嘅即係安排。咁但係我哋睇翻，其實過去依個限聚令喺實際執行上面咧，往往會俾人批評係即係警察係任意咧係用呢個限聚令咧，就係去即係向市民發出告票，亦都阻礙佢哋咧係去參與一啲本來已經係保持咗社交距離嘅公眾活動。咁我諗即係依個係反映到政府其實似乎即係都係想將所謂公共衛生作為一個名目咧，實際其實都係想做多啲係去控制依個所謂公共秩序、公眾秩序或者係公安嘅問題。咁我諗依一個咧係政府到而家都解彎唔到。既然你可以容許即係美容院、容許娛樂場所重開，亦都可以喺裏邊咧每張台最多係8人，但係一間場所裏邊唔係得一張台㗎嘛，即係有多於8人嘅。即系嘅聚集嘅时候，点解限聚令可以做一个防？ 好啦，我哋新闻之后翻嚟继续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月南报道新闻。 同心抗疫口罩生产商晶苑国际集团话，参与生产计划并非从一般商业角度考量，只是按生产成本报价，每个口罩加工费报价为少于一美元。集团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话，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二月下旬向集团寻求协助解决生产技术问题，透露政府有意向全民派发重用口罩。由于香港缺乏足够条件短期内大量生产，要求集团提供生产协助。集团说，当时越南疫情较轻微，物流通关畅顺，因此在旗下越南厂房生产。对集团执行董事王志辉，身兼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董事，被质疑涉及利益冲突。集团说，王志辉二月底在研发中心董事局会议申报利益，并没有参与项目任何讨论和决定。晶苑国际今日股价上升 12.5%， 收报2.25元。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全部由巴基斯坦回港，是连续两日零确诊后再有新病例，累计1044人确诊，但就连续18日没有新增本地个案。另外再多一宗康复者复阳个案，患者虽然身体内残留病毒，但没有传染性。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目前输入个案能够控制，对于本地的风险相对较少。医管局强调，以往九宗复阳的个案，大部分病人体内都验出抗体，有信心他们安全，没有传染性。过一日再多12名确诊患者康复出院，93名病人仍然留医，其中一人危殆，4人严重，其余情况稳定。警方凌晨在尖沙咀采取行动，检获一批毒品，据了解多人被捕，包括一名警署警长，警方正向他录取口供，稍后会被停职。消息说，警方在尖沙咀一间酒店调查期间，制服这名涉案的警署警长，在他身上搜出约2公斤怀疑冰毒。警方上周二侦破利用空置地铺作为毒品储存中心的贩毒集团，检获296公斤毒品冰，价值超过1.5800万。检获的冰毒数量是自1991年执法部门有记录以来单日行动检获最多的冰毒。消息说，被捕警署警长曾经参与有关案件的调查，警方会调查他是否贩毒和贩毒集团有关。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明天将会举行两节会议，其中一节由现任内会主席民建联李慧琼主持，议程包括处理内会事务以及讨论立法会外聘法律意见。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寻求另外两名资深大律师的法律意见，指内会首先要选出正副主席才可以处理其他事项，如果李慧琼处理其他事项有利益冲突和有滥权之嫌，主持内会主席选举的公民党郭荣亨就说，同意有关法律意见，但会听取其他议员意见之后才决定下一步行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炎热，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不过车龙嘅大小阵嘅，而家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海富中心。咁就系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快线嘅坏车已经走咗，咁龙尾咧而家去到下角道近海富中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的车龙排到近沙福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交通就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方面，在九龙区 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咧来回方向嘅交通咧都系繁忙嘅。咁另外，龙翔道西行咧去狮隧方向交通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嘅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慢车，龙尾近丁九桥。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长沙环道因为爆水管，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一段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的，一大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为己为人，请佩戴口罩。 嚟量一量体温啦。 我是首个确诊的香港空手道运动员李振豪，虽然我不幸地确诊了，但是我学习了怎样去对身边的人同事和自己的生命去感恩，更加学习了怎样去活在当下。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黎恩浩。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的评论员是黎恩浩。黎恩浩，你度啊？ 系，大家好，欧嘉伦，你好。 咁我哋五六点嘅时候咧，倾过咧就系最新嘅一啲好多嘅场所咧，将会喺听日开始咧就重新可以开放啦。我哋五六点嘅时候倾过酒吧啦，同埋麻雀馆。嗱，咁啊，我哋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讲下健身中心啦，就系嗱。都同其他一樣啦，就係、好多嘅器械啊、器材之間保持住 1.5 米嘅距離啦，咁啊，同埋係勤清潔啦，當然。咁另外仲有一個規定咧，嗱，之前政府就係咁講嘅，就連教練在內咧，每一個小組訓練或者課堂咧係唔可以多過8個人嘅。嚇，咁喺電話裏邊咧就有健身搏擊運動業界大聯盟召集人柯尊鼎嘅。柯俊鼎你好， 你好，柯俊鼎你好。 嗱，而家呢个呢啲规定啦，重新开业啦，呢啲规定你哋能唔能够做到啊？ 全部都冇问题嘅。 嗯， 我哋如果喺有关于譬如消毒啊，或者系一啲学生入嚟嘅时候要做一啲嘅人体温啊嗰啲，其实我哋一路喺我哋疫情开始嘅时候，我哋嘅业界咧大部分嘅中心已经做紧嘅啦。 系。 咁你话如果系相即系八人一个小组咧？其实我哋业界开头就好担心咧，系话，因为佢冇讲清楚啊，就以为系有啲大，无论你个场地大与细都好咧，最多8个人。 嗯、 如果咁就惨啲。但系我哋沟通过之后咧，就嗰个答案就系话，其实系可以，即系你总之你每一组小组唔可以多过8个连教练。咁即系话同一个大嘅场地里边咧，我去安排要足，即系当然足够空间要足够啦。咁、就可以安排得。超過一組以上嘅，咁其實呢個我哋可以安排到嘅。 咁嗰啲組別之間咁要隔幾開咧？ 咁指引就係話組別之間嗰個活動範圍唔好接近近過1.5米距離啦。咁呢個都係冇問題嘅。 咁即係話係咪？如果咁講法，如果你地方夠大嘅話，咁你可能有3组人，咁每组8个，咁即係成班人喺度，可能你甚至30几个都得噶咯。总之你分开一个个，即係8个一组，然之后隔开 1.5米距离，咁就 OK 啊，系嘛？ 我所了解过嘅答案咧就係可以嘅。咁当然啦。 我哋業界都唔會咁貪心嘅，因為呢個始終係一個疫情都係嚴峻嘅。咁我哋業界都好自動自覺咁控制人數，控制翻喺比平時可能少一半嘅人數以下去上堂啦。咁但係嗰個規例咧，據我理解咧，好似謝先生咁講咧，係可以咁樣做嘅。 係。嗱，咁而家都停業咗一段時間啦，對你哋行業有冇啲乜嘢好長遠、好痛苦嘅影響啊？而家 係好深遠、好大、好大一個毀滅性嘅影響嚟，我認為。因為運動業咧，我哋呢啲健身運動業界咧，即係我認為我哋係搏擊健身運動啦。咁我所有運動行業都係噶啦，都係最難咧，就係 keep 住咧嗰個顧客做運動嗰個習慣。咁所以一旦咧，嗰啲顧客咧，嗰啲學員咧，可能佢一個禮拜唔嚟咧，咁佢好大機會佢就慢慢就放低咗呢個做運動嗰個決心。咁你可想而知咧，如果你而家我哋係隔咗係四十幾日，差唔多個半月時間，啲同學已經冇做運動，個習慣已經消失到曬嘅啦，基本上。咁你再要去吸引翻佢翻嚟，幾乎係好似重新開業咁樣。系啦，咁其实呢样嘢系即系对我哋同其他行业最唔同嘅地方就系呢一样。 我想问一下咧，譬如健身中心系咪个其实营运模式都系咪可能系买咗啲月票啊，或者系买咗啲 package 咁样都俾咗钱噶啦嘛，系嘛？ 系啊系啊， 咁所以都要翻嚟噶佢哋。 嗱，其实就唔好一样嘅。一啲好大型嘅健身中心咧，佢就可能一买就买一年啊咁样成。咁我哋呢啲咁大型健身中心咧。在我哋整個業界嘅幾千間呢類嘅中心裏面，你可能只係佔即係坦白講句都唔夠十間，即係十個唔同嘅品牌啦。意思係咁我哋呢啲通常都係月費嘅形式去收嘅。咁其實香港人消費咧就好得意嘅，佢可能佢俾咗個月費你，佢可能我想要兩堂或者三堂之後，我冇心機入，或者我擺低咗嗰個衝勁，我唔再翻嚟啦。佢哋係會寧願就係話，咁我唔交就算啦，我嘥咗幾堂冇所謂啦。咁喺生意角度嚟講咧，只要佢放低咗，佢唔會再繼續做呢個運動咧，我哋要唔知道用多幾多成本咧，先至可以再吸引多一個新嘅顧客翻嚟。 明白， 所以呢個係唔同嘅。 好，唔該曬你，柯尊鼎， 唔 該曬。 O K， 冇問題。O K， 好。 柯尊鼎係健身搏擊運動業界大聯盟嘅召集人啊，黎欣豪啊。黎欣豪，我聽到柯尊鼎咁講啦，嗱，佢哋喺即係教室裏邊咧，原來可以嗱，佢哋嘅理解啦，佢哋問過政府啦，就話可以八個人一組一組咁啊，只要隔開1.5米就得。咁嗱，好似而家譬如你去遊行咧，如果你咁做嘅話，就俾警察告噶咯。 冇錯啊，所以其實成政策嘅一致咧，其實好明顯嘅，即係話商業行為活動。政府就可以容許你，即係甚至客觀上就超過八個人添啦。即係如果我頭先嘅講法，即係一個場所裏面，但係你話市民只係喺即係商場裏面係參與啲公眾活動同政治訴求有關嘅活動，咁警察就可以隨意驅散，甚至係發過票。咁我諗即係都同我剛才所講嘅一樣嘅，政府而家做嘅限聚令咧，俾市民嘅觀感同埋實際嘅情況咧，就是、用嚟做政治打壓同埋去消音。多過咧係真係為咗公共衞生同埋安全，咁我諗呢個情況咧，其實政府係會相信繼續係會把持住用公眾衞生嘅呢個嘅名目咧，就係去繼續進行限聚令噶啦。 好啦，我哋一陣翻嚟咧，轉個話題講下另一個政治嘅爭拗啊。 今個星期手下留情嘅嘉賓，不如叫佢講下以前報紙嘅嘢啊！ 好啊！今個星期手下留情嘅嘉賓，不如叫佢講下食嘢啊！ 好啊！今个星期手下留情嘅嘉宾，我同佢好熟噶，不如叫佢讲下佢歌啊！ 哇，系啊，你叫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到10点，刘伟恒、梁丽勤、何铿，仲有我梁家权， 手下留情。 调解任务， 今集嘉宾。 社会福利署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科社会工作主任黄树辉先生， 我谂得意嘅现代人比较少去留意自己情绪，情绪其实系能够好清楚话俾你听，你同家人之间关系状况系点样。 每个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杜文慧、郑慧琪，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挑战每个 调解任务。 母亲节到啦。 怎样跟妈妈表示好呢？妈妈，我爱你。 お母さん、大好き。おもにさらへ。阿玲，我爱你。 Mom, I love you。 讲咗咁多句那些年那些事嘅张惠基，都系想同你讲一句，阿妈，我爱你。星期一至五深宵一点至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剩翻十幾分鐘嘅時間咧，我哋不如傾下咧，琴日喺中西區區議會發生嘅事啦。嗱，事源咧就係、是、大家都知道啦，喺好多不同嘅區議會咧都成立保安及政制事務委員會啦。咁但係政府就一路都係講緊呢個委員會呢個性質咧就超越咗區議會嘅權力。咁琴日中西區區議會準備開呢個委員會嘅時候咧，政府喺早一日咧就通知就話咧由於佢哋即係基本上咧就認為呢個委員會做嘅嘢就超越咗權力啦，咁所以咧拒絕提供會議場地，秘書處服務亦都冇，咁政府官員亦都唔會出席呢個會議，咁結果咧當區嘅十幾個區議員啦就去咗民政專員嘅辦公室嗰度會面啦，諗住揾啊民政專員黃何詠詩。咁準備咧就要求對話啊，問佢點解唔會派員出席等等啦。咁結果咧就係擾攘咗幾個鐘頭啊。咁最後咧係由警察護送咧呢位民政專員先至離開啦。電話裏邊咧仲有楊浩然嘅中西區區議會副主席，亦都係政制及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楊浩然，你好啊。 係你好， 楊浩然你好。 係啊，嗱咁嗱，而家最新嘅發展，今日開會係咪都而家都係冇官員嚟噶？ 今日有官員嚟，今日有兩個會嘅。今日因為上晝由九點鐘開始咧，有一個會咧就係、是、叫做文化教育康樂醫療委員會啦。咁下晝咧就有一個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咧，係有官員嚟嘅。不過今日都發生咗啲好令人氣餒嘅事情啦。 即係佢哋就都離咗席啦。 離席啦，同埋係我諗唔止離席咁簡單，直頭好似一個報復式嘅行為咁樣。直頭係撤走咗秘書處嘅支援，即係包括嗰個區議會，即係個委員會嘅秘書啦，同埋其他有關嘅人士啦，佢係帶頭走咗 嘅。咁嗱，見到咧就係譬如今日嘅中西區民政事務處咧，佢哋就話咧，即係琴日你哋一班嘅區議員咧喺民政處內大聲喧譁同拍門啊，話你哋即係嚴重影響民政處運作喎。點睇咧？ 我覺得情況唔係咁咯。 因為見到都你哋都圍住個門口想同佢哋理論啦，咁但係佢都冇理你哋啦嚇。 有幾個議員係比較即係氣憤嘅。咁其實事源就係咧佢係冇預先嘅通知嘅，咁我哋傳媒朋友啊，好多議員啊、議員助理啊，咁兩點半去到呢個區議會嘅會議室嗰度，跟個時間嗰度，發覺係鎖上咗門嘅，咁就冇曬區議會秘書處嘅人，咁就連個廁所都鎖埋嘅。咁咧，咁佢係冇預先通知嘅喎，咁啲人未落去，我哋十四樓啦，秘書處嘅區議會嘅會議室，咁落十一處啦，十一樓啦，十一樓就秘書處嘅辦公室啦。咁呢個落到去咧，入邊好多人嘅，我諗起碼都十幾二十人喺入邊嘅。咁我哋就要求去見個專員，問發生咩事啊？點解啊？專員係眯埋喺入邊，就唔肯出嚟嗰、那個黃何詠詩嘅嗰個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咁其他嗰啲人咧？亦都唔肯開門俾我哋入去，亦都唔肯引見或者叫佢出嚟。咁我哋就都話要求見呢個專員啦。咁你我哋根據法定嘅權利、法定嘅程序開會啊嘛。突然間你閂曬門，冇曬人，咁點咧？咁就佢冇人睬，冇人食，好似見你唔到、睇你唔到，咁當你隱形咁樣。咁啲人冇辦法之下，咪越叫就越大聲咯。佢都係想見個專員咧，問佢發生咩事，想佢問佢點解、點樣安排咁樣咯。咁就叫咗好耐，佢哋就完全冇反應。咁多人民政處嘅人喺入邊嗰度，佢就完全冇反應。咁好啦，咁我哋就因為根據程序，我哋都應該十五分鐘左右都要開會嘅。咁啊走翻上去啦，走翻上去仍然當然係閂咗門啦。咁我哋焗住就喺個走廊嘅走廊嗰度開會咁樣啦。咁但係有幾個議員都係比較氣憤嘅，堅持喺下面要求見個專員嘅。咁我哋喺上面就開會啦，進行咗議程完咗之後，我哋亦都翻落去就希望揾翻個專員。 問佢一個解釋或者一個交代，睇下發生咩事咁樣咯。咁、 嗯、 就佢就一路歸宿喺入邊。咁係其實我哋好差唔多好似15個，差唔多13個議員都喺曬度，等咗成6個幾鐘，佢都唔肯出嚟講一句交代。咁難免係有啲議員係希望真係拍門叫佢出嚟咁樣咯。嗰、那個唔係我啦，首先我話俾你聽，嗰個唔係我啦，因為已經有同事喺度做緊啦嘛，我亦都冇必要去加把口喺度咁樣。 係， 咁我就唔覺得係一個叫做叫囂阻礙嘅運作咁咯。其實係佢自己一早係我見到有啲市民有啲其他人嚟嘅民政處，佢都好似係停止咗服務，唔睬佢哋咁樣嘅。我唔覺得我嗰班議員係有任何嘅阻礙到佢哋咁樣咯。 系啊，杨浩然，其实即系呢几日，即系中西区区议会嘅议员同埋即系民政处都好多嘅，即系见闻劳将嘅情况啦。其中一个背景就系、是、都今日其中一位嘅即系区议员啊任嘉怡都提到，就系其实你哋都而家开始去质疑紧，其实康文署嘅经理啊赵怡女士咧，本来其实佢哋都想了解佢哋系咪曾经举办嗰啲活动咧，系有机会即系同选举舞弊有关嘅，咁啊同即系听众即系去解释下啦。 因为呢个其实就我唔系好代表到佢哋讲嘢啦，不过我嘅理解佢哋喺会上咧，因为质疑咧其中有一个团体合作嘅团体，咁、那个团体咧就好有呢个政治色彩嘅嗰个团体，咁就因为睇佢平时嗰啲一个建制派啲助选团啊、候选人啊嗰啲系好多嘅关系嘅，咁而且系一个好敏感嘅时刻嗰度去做，咁利用政府嘅钱，咁你喺个时间搞嗰啲活动，咁通常选举的人一般都会避免的，在个选举期间即是不会搞啲公众活动啊，譬如搞啲嘉年华诸如此类，或者酒楼啲茶宴啊，咁突然间候选人就出现啊，或者啲宣传啊嗰啲，一般人都会避免的。其实廉政公署都有指引的，尽量避开啲咁嘅活动的。咁因为嗰个呢，我諗有啲人可能觉得佢嗰个政治色彩太浓厚啦，咁、 okay. 你喺政府用政府钱喺嗰个选举期间，喺好接近选举期搞啲咁嘅活动，咁啲人又质疑啦。 杨浩然啊，我哋不如嗱，讲翻就系、是、即系秘书处或者系民政事务处唔肯协助你哋开会啦。嗱，佢哋一路嘅讲法啦，其他区都系咁讲啦，就系、是、话你哋要讨论咧政制发展啊，或者即系一啲保安嘅问题咧，其实就同区议会职能系冇关啦，或者佢哋系觉得有保留啦，其中就包括有关保安啊、执法啊，讲下人权啊、新闻自由，同埋讲紧6.12金钟冲突咧。及其後的抗爭事件咧，其實政府都話有保留 啊。 你自己點睇？ 但係問題佢呢個係冇根據嘅咯。其實個區議會職權範圍係唔係民政處所講嘅嘢咯？應該係睇翻呢個香港法例嘅547章61條區議會條例。第61條咧，就係講嘅區議會嘅職能。佢職能寫咗喺嗰度嘅。佢嘅職能係話就以下項目向政府提供意見。咁以下項目係乜嘢咧？咁61條 A 括弧一款就係影響有關地方行政區內人的福利事宜，佢英文就叫 well-being， 即係個福祉啦，福利事宜。咁你可以睇到呢個條例嗰個寫法咧，係非常之廣泛嘅福利。你好多嘢都係牽涉到 affect 到一個人嘅 well-being 噶啦，佢影響到福利事宜噶啦。咁佢唯一佢嘅職權範圍個限制就喺呢度啫。咁你點話到其他嗰啲嘢對佢冇關咧？嗱，行政區內佢而家有個藉口就話你呢個係牽涉全港性嘅問題。唔係區內嘅問題，所以有啲唔答。但係呢個係完全違反咗常理、違反咗邏輯嘅講法嘅。因為你譬如你全港性嘅問題，你 cover 到中西區噶嘛，你係包含到影響到中西區噶嘛。譬如一個政策影響到全香港市民，咪即係影響到埋呢個中西區嘅居民咯。咁點會唔係佢嘅職權範圍之內呢？同埋最主要嘅問題，所謂呢啲佢話嘅全港性嘅範圍，超越咗區內嗰啲啦。其實嘅議題喺一路以嚟咁多年嚟，都是在區議會討論的，包括今天的會議裏面。譬如今天有個會議，有個議程討論呢，就是教育局向這個校長發有一種的白色的恐怖。那這個教育政策是不是牽涉前面講問題咯？為什麼你又可以不出聲呢，又給我們去傾呢，給我們討論呢？那平時我們譬如說巴士重組的路線，那巴士不是只走中西區的嘛，巴士會走到柴灣的嘛，走到去九龍的嘛，走到去新界的嘛，那為什麼你又給我們傾呢？好啦，同埋最主要嘅問題就係、是， 最主要問題就是政府自己都是有去傾的，譬如以前連續兩次的政改方案，他們是在區議會傾的，是他拿下來傾的，最官員落下來的23條 。政府之前說過，就是說之前那些政改方案就是一個動議的形式，但是你們有個委員會嘛，變成一個既定常恆常的一個方式去討論就不行。這個政府之前講過， 你根據這個區議會條例委員會的產生是怎樣的呢？是根據區議會條例產生，是由這個區議會大會它可以成立委員會，就將它的職權或者的職能就下放給或者分撥給這個委員會去進行，即是委員會做的事即是區議會可以做的事，即是區議會做的事也是授權給委員會去做的事。 你見到政府就似乎不會說給秘書服務你們，但是根據區議會的條例，其實區議員可以自己去請個秘書回來的嘛，你們現在有沒有準備這樣做？ 其實程序上都是區議會委任秘書的，是用區議會的撥款去做的，咁其實在今個年度的區議會開始，我哋亦都通過咗議程係委任咗秘書嘅。咁但係委任秘書嗰啲錢都係區議會的撥款啦。咁但係問題是政府就係控制住個財政嗰個地區專員，成日都話佢係 controller， 佢話佢就係大權嘅，講到係就算係區議會通過，我可以唔簽支票。咁好啦，咁其實你話就話區議會委任嘅啫，咁通常。咁你都係經過政府嗰啲官員架構程序去做嘅，即係民政事務處或者香港政府咁去做啊。咁但係用區議會撥款，咁其實嚴格嚟講，應該就係政府嘅官員係代替我哋去做呢樣嘢嘅。因為係同埋根據條例，佢係要提供呢個秘書處嘅服務俾呢個區議會嘅，呢個係佢哋嘅職責嚟嘅。 係，嗱，即係楊浩然，即係其實呢、這個即係民政處即係拒絕服務區議會嘅情況咧，我諗已經唔係第一次嘅啦。由今年新一屆區議會開始已經係咁。即係睇到咁嘅情況咧，有冇一個即係有冇探討一個可能性，係用法律嘅途徑咧，係去即係去即係去指斥，即係或者甚至控告咧，即係呢啲嘅官員咧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即係你有冇考慮過用呢個法律途徑咧？ 其實咧喺第一次之前開嗰個區議會嘅會議嘅時候咧，政務專員咧佢就因為唔中意我哋提出嘅議案譴責鄧炳強警務處長，佢就即場竟然離職，帶領曬所有嘅官員離職。咁我哋亦都係呢件事咧，已經去投訴咗去呢個申訴專員嗰度，同埋亦都係廉政公署嗰度嘅。好似你所講係公職人員係咪失當啦？咁其實呢兩日發生嘅事咧，我哋亦都準備係去做呢一樣嘢嘅。 好，唔該曬你，楊浩然，唔該曬，係、 okay, 楊浩然係中西區區議會副主席，亦都係中西區區議會政制及保安事務委員會嘅主席。黎恩浩點睇咧？ 我諗即係由新一屆區議會開始，當即係民主派攞到過半嘅即係區議會議席嘅時候咧，其實即係政府即係已經係將即係區議會視為一個敵我矛盾嘅地方嘅場所嚟嘅。你見到民政專員呢一個拒絕為提供秘書處服務，甚至係嚟自抗議嘅做法咧，即係本來係一啲反對派、少數派先會做嘅事。咁但係政府即係民政處嘅官員而家做呢啲事咧，其實更加反映佢哋咧就係完全係一種政治不中立的態度咧，係去想打壓呢個多數派。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即係市民係投票選出呢個民選嘅議員，但市民咧就係要白白咧係要交税咧，係俾政府咧就係去供養呢一班咁嘅民政專員同埋呢啲咁嘅嘅即係官員。咁成件事係好荒謬。我哋如果睇翻即係過去幾年，其實政府點樣透過區議會就去進行一啲嘅政治嘅工程咧，譬如喺議會裏邊去討論呢個反對佔中啦。譬如是要求即係十八區區議會政務主席一起支持一地兩檢、支持政改方案呢一啲嘅做法咧，咁你都係將區議會政治化緊。咁第一即係時勢逆嘅時候咧，政府用翻呢個理由咧，就係透過民意專員去拒絕，即係令到議員可以係佢哋人去職責。 你認為咧？譬如而家一啲區議會啦，或者區議員咧，準備司法覆核啦，就認為即係民政專員咧係咁做法嘅話咧，係可能公職人員行為有問題之類。你覺得個勝訴機會大唔大？ 呢、這個是要看我們的香港的法庭，或者是看我們的法庭，看我們法官是不是硬正。但我們都要看一個大的環境，現在就是譬如昨天或者更早時分，港澳辦和中聯辦已經多番向法庭施壓，認為即法庭要盡快處理這個反送中的案件。其實這種向法庭施壓的做法呢，其實是未來都無日無之。而法庭去面對這些政府和反對派 即係喺個權力嘅鬥爭嘅過程咧，其實佢哋會好大壓力。咁呢個嘅結果係點咧？其實我哋都好難講。 睇下咁啊，即係到時就睇下法庭點樣去理解翻區議會條例第61條啦。究竟所謂嘅地區內嘅事宜係咪即係其他嘢都全部唔包啦？好啦，咁今日咧唔該曬你啊，黎欣豪，唔該曬， 唔該曬。 好，拜拜，我哋聽一節新聞。 拜拜。